对。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往钓鱼岛水域宣示主权的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因为粮食不够，需要到台湾补给。据报，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登上钓鱼岛。启丰二号在公海航行期间，因为风高浪急，有三箱的粮食跌了落海，到宜兰进行补给。在台湾当地的保钓人士说，会同启丰二号会合，再前往钓鱼岛，但确实的时间就要再沟通，最可能是今日由宜兰出发。保钓行动委员会说，即使两岸的保钓船无法出发，启丰二号仍然会独自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而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秘书长李义强说，民间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即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到达钓鱼岛海域和登岛。据报，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紧急部署，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警戒，并颁下了拦截的命令。美股收市是个别发展，日本第二季经济只是轻微增长 0.3%， 远差过市场预期，令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前景，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9点，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22点，微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1点，收在1,404点。至于欧洲股市是全线低收。中国篮王刘翔在英国伦敦接受右脚的跟腱修补手术，预料朝早返回上海。刘翔在本港时间昨天挨晚出院，坐车前往机场，乘搭飞机回国。刘翔离开医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他感谢各界的关心，又说有信心会康复，日后是不是会继续比赛就要视乎康复的进度。他又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和困难，都要面对和向好的方面去想。刘翔在今个月的7号参加奥运男子81米栏预赛时候跌倒受伤，右脚的跟腱断裂，两日之后在惠灵顿医院接受跟腱修补和增强的手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电影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怕你会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所有我哋出版嘅杂志咧，其实都可以喺个 App 先上面咧 download 得到落嚟嘅。当然啦，本身我哋呢个 App 先唔系真系净系一本好简单嘅书，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譬如好似 video 啦。咁其实呢个 video 咧，好受我哋嗰啲广告商欢迎，我哋嘅广告商可以透过 video 咧介绍得到多啲佢哋个产品嘅特色咯。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功能嚟噶啦。当一啲用家或者买家 download 咗嗰本杂志之后咧，咁当佢哋睇嗰啲广告啦，咁佢哋见到啱嘅一啲产品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已经可以直接喺嗰个版面上边做一啲唔同嘅功能嘅嘢噶啦。咁例如佢可能需要记住 bookmark， 跟住就往后容易等佢翻查翻呢一个佢 bookmark 咗嘅广告啦。咁甚至用家系可以直接将呢一个广告用 email 嘅形式俾翻佢自己嘅同事啊，或者一啲供应商咁样啦。佢如果系想直接查询翻嗰件产品，佢亦都只需要喺我哋个 app 先上边揿一个掣，咁就亦都已经可以直接 接可以做到一个查询噶啦。咁呢啲都系喺个 app 嘅先上面嘅其中一啲功能嚟噶。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人生信念、坚持与放弃之间，系相信、系迷信、系得悟，抑或系失悟？究竟你点样作出选择？8月19星期日下午3点，香港数码港三座演讲室，霎时冲动一周年，一次面对面宽广心灵的约会。莲花少东金刚上师、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谭伟伦教授，同我哋一起讲执迷得悟。查询及索取免费入场券，请于办公时间打2297-1891，2297-1891。 我想去观星， 我想去爬独木舟， 我想学打非洲鼓， 我想去做义工。 青年事务委员会同18区举办咗好多好玩嘅青年发展活动，让你发挥创意，扩展视野，培养领导才能同提升责任感，善用时间，活出缤纷人生。上 coy.gov.hk 就睇到一年四季举办嘅活动，你都一齐嚟玩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陈茂波丢低一句天下父母心，就开始放大假。事完他的女儿要去美国读中学，所以虽然他只是上任未够半个月，而且所有时间都只是处理他的劏房丑闻，他都一定要请假。他话俾香港市民听，天下父母心，意思是只要做父母的都明白他的苦衷，700万香港人，尤其是为人父母的都不会明白，只会愤怒陈茂波的理由和逻辑。梁班子的最大缺点就是只会盲目执行中央交落来的政治任务，但没有想过身体力行，那推行政策就完全没有说服力，而且益显官员在这里愚弄群众。陈茂波的女儿要去美国读中学，就可以避开中央派落来的洗脑国民教育，但是这班号称齐心的利益集团，另一位同僚吴克俭就叫香港家长放心信任这套一定要推行的大陆国民教育。不单止陈茂波的肢体语言是这样，梁振英的三名儿女在英国，林郑月娥的两个仔在剑桥，还有所有高官的儿女都全部是留学英美，但是香港的父母就不可以有选择权。67年暴动期间，很多土共父母将儿女送回大陆求学，用行动支持他们的拥共情怀，留在香港的都尽量就读香岛培侨劳工子弟学校，表示他们对殖民教育的不信任，很多读普通学校的都不参加中学会考，以示抗议港英的教育制度，这个就叫政治信念了。陈茂波一句天下父母心，唤醒了香港的父母，哪个不爱惜自己的儿女呢？只有逃离香港才可以不用被大陆的国民教育洗脑。民从其行，不从其令，梁班子全体都身体力行反大陆的洗脑国民教育，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保护儿女从来没有官民之别。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的时候是连同租约，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 应该向前看，希望陈茂波局长能够做好他局里面的工作。 在20年前发生的事情撩出来攻击某些人，是鸡蛋挑骨头。 零售商有卖开这四种的日本婴儿配方奶粉都应该停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早晨，早晨，七点四十分，直播室都有老总啊，李锦宏喺度嘅。 啊，今日阿伟文喺度啊，我哋即系讲一个比较少讲嘅话题，讲下政治人物，香港政治人物，或者系即系公职人嗰啲嘅即系政治 DNA。嗱，香港嚟讲，你睇翻个文官制度，从啲 AO 出嚟咧，你发觉大家谂嘢咧方法差唔多，都一套嘅系统。但从近期，譬如睇翻梁振英嘅表现，你发觉呢啲嘅谂嘢方法、处事方法。真系好唔香港噶，系咪啊？系咪啊？ 佢一直嚟讲咧，都俾人一个感觉咧，就系即系佢一直埋怨啦，就话我哋话佢系地下共产党员，但系佢话咗讲咗几次唔系噶啦，咁我哋仲话佢系，佢哋口同鼻咬，都唔知点算好。但系佢嘅行事方式咧，即系我哋做新闻嘅知道啦。你咁同我嗰时喺同我同佢喺北京采访前就会谈嘅时候咧，我哋见到大陆嘅官员咧就系咁样嘅。嗱，今日为止 系点样噶？ 即系佢咧， 讲白啲啊！ 佢讲乜咧？佢都梗系唔正面答你嘅。 系 你话俾佢听，喂，今朝食咗早餐未？咁佢唔知咧，佢又有个另一个答复俾你嘅。跟住你问佢食唔食晏？咁佢又另一个答，即系佢总之佢唔系一个好简单嘅回应俾你嘅。 系 即系佢有一套咧好奇怪嘅方式。 咁系咪因为香港记者咧系根本就来意不善啊？ 你可以咁去阅读香港记者，可以咁讲，因为当时我哋去采访嘅就系话采访前就会谈啊，中英会谈啊嘛。咁但系依家嚟讲，你见到梁振英系一个好似理论上土生土长嘅人啦、 嗯， 但系你见到佢讲嘢方式好奇怪嘅。嗱，譬如话你问佢佢话佢冇表示过目唔哀伤啊。 嗯 即系佢嗰类咧，嗰类说话，你觉得好奇怪，你要谂嘅。 佢又讲话我又冇讲过话我唔系乜乜啊嘛。 系啦，冇错啦，佢 double negative 噶。咁到今日嗱，你见到仲系头版新闻，都仲系讲紧梁振英嘅，譬如利益申报咧，好奇怪嘅，佢总系行事方式咧，佢唔系话。佢连啲小事大事乜嘢事佢都唔清清楚楚 嘅。嗱，都从系内地即系我记我几十年嗰种嘅即系斗争政治嚟讲，所以任何政治人士都系一种好自我嘅自我防卫。或者自我保护意识，因此政治语言表达上都系好小心，恐防会讲错，恐防系套入你个陷阱，所以咧一个防卫意识好强，但系防卫意识强咗就冇咗一种嘅真性情啦。点解今日我挑嘅话题讲翻呢个申报机制？嗱、申报机制系香港整个嗰个嘅即系政府一个非常之优良嘅传统， 系， 但任何申报机制其实都系一个嘅大纲嚟啫，冇可能着用细点，即系你屋企系有几多个厕所、几个米缸都要申报。但系呢个心机就背后中嘅精神咧，你一个一定系要自我完善嘅， 自我坦白， 即系第一，你对自己要求越高，第一你要系明白到公众对嘅要求越高。嗱，咁即系我哋要自我提升。 最黑人憎嘅就系讲过嘢都唔做啊嘛。哎，我哋会将我嗰个系物业嘅嗰个咩系测量我嘅公司嘅就摆落嗰个一个系信托基金。咁而家俾人哋撩出嚟就话，原来仲有一啲嘅海外嘅有渊源嘅公司，有间接拥有母公司嘅股份，系嘛？ 唔系，其实呢啲商业行为可以好复杂嘅。但你既然出任得特首，你咁多年前已经系准备问鼎呢个政治工作嘅时候，你点样要遗留咗嗱？依家你讲到呢家仲系讲紧戴德梁行嘅利益冲突，仲系讲紧你有 99.9% 一个英属处女岛一间唔知咩名嘅公司，而佢又转持属咧戴德梁行其中一间外国公司嘅某啲股份，咁你听到人，你听极你睇唔明嘅，即系我哋已经用好用力去睇咧，你发觉兜嚟兜去之后咧，咁究竟梁振英所持入嘅公司有冇因为咁而牵涉到本地或者国内一啲事务咧？唔知道， 然后佢又话俾我知道冇噶，公司冇营运噶啦，然后又话嗰啲系海外嘅投资嚟噶， 一刀切咗佢啦，干净利落啦。而家问题就系你让你纠缠不清、扭断丝连，呢个就问题所在啊嘛。 我哋香港市民希望咧就切咗佢落嚟啊，你明啊？ 切咗你讲梁振英咁 啊？系梗系啦， 即系你要果断切割嘅，你利益关系即系好清楚啦。 唔系，佢最奇怪嘅地方咧，我觉得佢每一件事。是每一件事都是这样的，由一个态度，一个花棚，一件一个就是利益冲突的所谓持有公司。嗱，他不是偶然间做特首的。你见到他做特首经过一个好严密的部署，他在明报写了几年稿件，加加埋埋有60万到一个80万字的字数的稿件，讲他自己的施政理念。他做这个行政会的召集人，他不断地向外公布一啲意见，同政府违反嘅，你记住，同曾荫权政府违反嘅，其实已经完全唔，即系话佢一个好有野心。 司马超之心路人 系啦，好清晰嘅啦。 你喺西方民主社会，任何从政人咧，一定有个过程嘅自我消毒。 你谂住从政，一定要自己系洗得系即系干干净净，唔好喺最后时刻俾人哋抽情你啦。咁 呢个 C Y 咧，好明一早咧已经有心咧要做香港领导人啦。 系啦， 自从佢爸爸喺呢、這个吓、啊、殖民地嘅年代看守住呢个系督建府嘅门口，佢竟然觉得有一日。我就要当家作主， 少年有大志系好事，啊、我系我香港人系咁嘅大志，我系要从政，我系做特首，呢样系好嘅、 啊。 但你从政者一定要付出某种代价。 但系佢有个怨恨嘅心啊嘛，咁、啊、所以咧更加俾人觉得佢系嗰啲系绝对共产党嘅思维啦，就 系 咁。 系啦，所以你话嗱、啊，我哋你问佢话拿出证据来，嗱、這、呢个就系琴日明报社评嗰种啊，即系问阿大班，嗯、喂你话有政治单噶，拿出证据来，同阿 C Y 一样，你话我系共产党员，拿出证据来，唔会有证据嘅、 嗯。 地下共产党员根据我哋个阿社朋友阿程翔解释咧、嗯，由于香港虽然系回归咗中国。佢仍然喺共产党嘅术语嚟讲叫白区啊、嗯，白区地下工作咧系唔能够有记录，唔能够有任何嘅透露身份， 系啦，即系话得一条线联系嘅， 系啦， 吓冇两个线噶， 所以我哋唔会有证据噶、嗯。但系问题我哋只系用蛛丝马迹，用你嘅行为操守啊，你个行事方法、说话方法、态度、遇事嘅反应，就话你喂真系好共产党人嘅方式。点解咧？共产党经历咗咁多年嘅内地嘅内部嗰种斗争咧，佢、好明白嘅。凡事唔可以讲尽，因为今日我支持刘少奇，听日可能就系罪状。我今日支持四人帮，1976年原来邓小平会复出嘅第三次，咁我又成为咗罪状。你见到陈旭祥都见到啦，即系我哋例子见好多嘅，所以变咗你话去许家团，我系支持赵子阳，喂，原来又错噶，且咁跟住连到连有周安桥都要唔掂埋。喂，你见到嗰个骨牌效应，即系话咧，我唔可以去到太盡，我跟車太貼，喺共產黨世界嚟講，一定撞車嘅。 但有樣你明白，梁振英喺香港出生，即係香港水，香港米大嘅，英皇讀書，跟住喺英國留學，跟住喺以前理工嘅讀啊。你發覺即係以前嘅即係你發覺整個成長係非常之香港。點解有咁特別一種即係我所形容叫做共產黨即係鬥爭文化，一種自我防衛意識咁強咧？呢、這個真係難以理解啦。 嗱，一个香港仔嚟嘅，理论上就是一个好标准香港仔，但系问题佢种行为模式，你接触过佢 冇啊？我觉得似一归咎一样嘅，就系因为佢俾港英迫害，觉得系， 但 系俾殖民地迫害， 但系实际上佢又唔同啊！阿曾德成， 曾德成咩 系？ 系啦， 曾德成真系坐过政治冤狱啊嘛！佢喺圣保罗派传单喺课室里边而俾人拉咗，特别审讯，特别入狱，连港大考到都唔可以入读。 喂，有样我哋唔知嘅，你点知佢爸爸守住呢个督建府门咧时候，受尽几多港英官员嘅嗰啲 侮辱 啊？点知啊？系 咪翻嚟发脾气同仔讲？啊！咁我哋就冇法知道咁详细嘅。 就算有咁嘅所谓嘅报复心态，你应该系即系我自己出人头地，我做得更好。啊、但系唔应该有一种即系喺内地嗰种嘅政治文化孕育出嚟嗰种嘅即系自我防卫保护意识啊！嗯、即系嗰种比较上咧，就永远唔用真面目见人嘅，永远咧讲嘢讲得模糊啲，随、手可以兜啦。呢种嘢唔系真系好唔香港噶 吓。系、啊，你见到佢嗱，譬如李旺阳事件咁，佢咧佢唔讲一句说话，但系佢着件黑衫。即系佢作为留一个后路嘅，如果中央真系要清算湖南省嘅时候咧，佢又发觉原来佢已经表态咗嗰件黑色 T 恤嗰日啦。即系你留意啲小动作咧，佢每件事都留一个余地，那个余地咧就永远俾佢掉翻转嚟讲得嘅。嗱，表面上佢又依家支持紧嘅嗱，就系、是、话我完全唔提呢个阿李旺阳事件，但另一方面，我喺个身体语言上边，我要留下一手嘅，依一手作为我以后吊命嘅救命 铃铛。哇！如果咁样成立，即系我哋以后要解读梁振英嘅身体语言，系同着什么衫？似当年，中国仍在呢个铁幕嘅时刻，即系西方传媒系从呢、這个啊，即系喺毛泽东出嚟，系个隔篱坐边个吓，嚟个三毛喺坐边个，咁样去解读，喂，咁就咁就难搞啦。 观察家嘅分析啊， 你咁话到依家都系咁嘅啫，你话排名政治局排名真系有前后次序嘅，人大边个坐隔篱，喂，真系有嘅、啊， 有规有矩， 有规有矩、啊。 突然间坐咁人喺度，佢唔出声，突然间嚟三只坐咁人喺度，原来嗰度有个好特别嘅意义喺度 你睇下江泽民走喺天安门楼层不断影相嘅时候咧，胡锦涛坐喺隔篱嘅时候，你发觉原来江泽民话俾你听，佢话势力仍在嘅，事实都系。咁解读咁嘅喎，你见到 即系咁样即系如果香港政府，我都咁样解读佢，真系难搞啲嘅真系。 嗱，如果我哋要认识共产党系点样操作，我呢套电影一定要去睇、 哦。 就系、是、改编自呢个系小原创小说嘅《暗算》嗯，叫做《听风者》。嗯、但系好惨啊！呢套戏投资好巨大，但系香港票房系好差吓，唔、啊、及得啲好系适合我哋香港啲市井嘅片。 呢啲咁嘅政 治入边你睇到啦， 真系冇市场噶。 原来共产党咧系布局咧就系。明系咧，系要用咩嘅身份，系要消失， 然后呢是要点样先就是哇有到重庆有五个咁多㗎真係呀。 即讲国共安时嗰啲咁嘅即係间谍嘅斗智斗力呀。 但你嗰时国共嘅时候啦即係地下秩序要好多啦。你话共产党统治咗之后呢仍然有呢样嘢㗎嘛。我以前个老板成日讲㗎佢话边辑里面边个共产党员边个共产党员我哋成日笑边有咁多共产党员呀边人咁多卧底我哋边辑部呀佢话冇我同你讲啊你哋真係唔识嘢呀。我媽媽都係党派过嚟做卧底嫁俾我老豆嘅。喂佢后来呢因为佢冇執行党个任务文革时候拉去坐监所以佢哋几乎係孤儿一样爸爸死咗家破人亡。跟住呢佢自己就几岁就要下喺条街道偷呃拐骗就养活两个一个細路一个妹妹。佢话喂点会冇啊我媽已经系啦做卧底点会冇啫佢话。我媽同我讲嘅都会错啊佢话。 但今日香港我应该我哋冇啲咁所谓啲咁嘅不必要嘅政治恐惧嘛，即系我呢个即系自由法治嘅社会，但系点解梁振英上台，我哋咁多不必要嘅忧虑，俾睇翻国民教好，点解大家咁惊咧？系咪真系咁惊国民教？唔系惊国民教，系惊推动国民教育背后一只手啊嘛。 系，咁关键喺教育咧就系咁啦。今日仲有评论讲呢样嘢嘅，国民教育最大嘅好处喺公理上面，佢哋咁讲就话认识国情，认识国情咧，因此就增加咗啲小朋友将来嘅就业机会，因为你要理解咗国内嗰套运作模式。 呢个雷鼎明嗰个睇法啦， 系啦，冇错。今日仲系讲紧呢件事嘅。 今日林恒子喺嗰个专栏嘅睇法好好啊，最拉尾嗰段咁讲，佢话全城反对推行爱国，其实系。党化教育嘛，我哋惊系党化教育嘛， 因为嗰套教育最大嘅，我认为最大嘅毛病不在于佢表面嗰啲咧就歪理啊，佢系背后嗰种功利精神啊，因为佢国民教育最大嘅精神在于咩咧？我就系盲目拥护执政集团啊嘛，咁即系话边个执政？就边个要拥护，即系今日李锦鸿执政，我就李锦鸿乜都啱嘅；今日林毓华执政，我就林毓华乜都啱嘅。嗱呢一套咧就令到细佬哥咧就觉得咧赢嘅话晒事，系咪？即系话我一定要追逐嗰种权力啊，对权力嘅崇拜同追逐，就系国民教育依家我哋最反感嘅地方，亦系中国目前14亿人民咧最曳嘅价值，就全部都功利嚟嘅，有钱赚我咪赚咯。 喺外国都有咁嘅諗法㗎喎 ,winner takes all, 㗎嘛。 但嗰个商场上面嗰个就唔系一个人民价值，因为你外国你见到呢佢好重视嗰个所谓社区参与㗎，自己嘅所谓义工㗎，即系我要到为地球做嗰啲乜嘢，为社区做嗰啲乜嘢，点解呢家长要参与学校嘅义工工作，就系话喂其实我同我有一个关联喺度㗎嘛。咁但系大陆嗰套系咩呢，就系话我有钱就一定要赚。点解我要用地底油发炼出嚟害人？我唔系想害人，但系我朋友有个利润喺度啊嘛。点解奶粉可以毒害成个民族个婴儿？因为佢嘅利润高啊嘛。嗱、就系咁样，一个逻辑就系咁啊嘛。 所以一个即系真正嘅健康而正常国民教，系令国民系一个判断到一种独立，即系判断能力。我哋知道边啲个好嘅政治制度，边啲个好嘅政治人物，而透过我哋手中嘅选票去选出嚟。咁啲两套个观念系唔同，所以即系刚才讲到香港人忧虑嘅国民教就唔系国民教本身完全去反对佢，即系而系担心背后嘅手，亦都背后咧，即系嗰套系中国式嘅国民教，呢个对香港嚟讲咧，确实同我哋整个个社会文化咧系完全教不入。咁你夹硬硬套嚟，嗱而家问题就系你香港人越反对咧，佢就觉得越要去推动， 所以咧 你越推动我哋越反对啦。而家两股拉力就喺度抗衡紧啦， 冇乜嘢系影响力或者冇乜销量嘅一啲系外国报章，越大篇幅去讲呢件事咯，都系。越系死火啊！真系， 唔系其实咧，即系嗰啲帮倒忙嘅，我觉得咧，咁多年以嚟作为统战工具嘅文汇大公，喺个销路上根本打开唔到局面。以前打开局面比较好啲叫新晚报，你记唔记得啊？嗰阵时啊，即系文大新商征咧，所谓局面好啲嘅，因为罗夫用另一种方法咧，系作为统战工作嘅，即系同 罗夫就系统战嘅绝顶高手啊！大家知道佢啊。 但 系讲开就新晚报啊，你啊点睇咧？即系老黄砖啊！ 新晚 报，你 新晚报冇嗱，你做晚报做咁多年啦，李锦鸿。 新晚报个可读性好高噶， 以前 系， 以前系，以前系。 我同你都写下稿啦，唔 好话。啊，你嗰时杨大姐喺度做边个？ 杨丽君啊，即系阿小田嘅妈咪。我又帮过，我帮阿梁梁姨写下午茶座版嘅，即系阿梁姨啊，佢哋嗰边嘅梁梁姨就喺个副刊版。咁罗夫啊做新闻版。咁当时佢有另一套人民嘅，即系 soft sell 所谓嘅软性嘅，啊软性嘅方式去接触读者。 一定要可读性得噶。 但系问题成个社会变啊，李锦鸿做咗好。 好耐星島漫步嘅人啦，即系佢系好好，即系你做星島漫步好耐，你就知噶啦。 社会变化， 成个社会变化到我哋依家冇放工时间嘅，我边有睇漫步时间咧？我问好多朋友，我话我日报都未睇啊，我放工，你叫我睇漫步，仲要我话七点几先嚟去公司，翻到屋企八点半都未食饭，食完饭之后，喂，嘘下嘅时候都掀到份报纸，成日日报嚟嘅。咁你话份晚报，我当你依家星島漫步嗰阵时几点出纸啊？四点几、五点出纸啊？当你吓， 我两点出纸噶啦，一次有冇？ 后来早， 所以咧你要嗰个后期咧，嗰啲晚报变咗五报嚟。我做嗰份系明报晚报咧，实情我哋食晏时候竟然喺报摊竟然出出咗。 我有另一个问题，你问到啦，张圭阳做嘅时期嚟噶嘛？咁嗰阵时咧十点半截稿，朝头早十点半截稿，你做截咗啲咩嘢？你话我听，法庭都未开，啱开庭啫嘛，唔系啱开庭啫嘛。咁你话 follow 新闻未？我你嗱，你食紧编辑部点样翻工啊？我想问啊，其实你十点半截稿，七点钟翻工，七点钟翻工，我知啊，但你得几？一两三个钟头， 系啊系啊， 所以好多罐头嘢嘅啫， 系啦系啦， 嗰啲 即系做杂志，即系做杂志，你明？ 当时候我 头条得噶啦， 我都做过啲法庭嘅采访噶，我哋系要系真系九点半，十点不停咁样打电话翻去啦， 咁佢先啊死完之后，因为佢一定要一点食晏前出到字喺中环，咁你食晏时买多份报纸入茶楼睇啊嘛，所以今日你话如果左派啊即系再出翻新闻报作为免费报，佢睇少咗免费报报纸个市场嗰种艰难啊血腥同埋，佢门槛低嘅。好似任何人都出到，我有钱得噶啦，嗱，我 人用咗几多啦， 我印40万份，我叫阿德强帮我派，德强收钱都冇所谓啫，我一百万份得 都得噶，冇问题。 咁跟住问， 咁你又要去红磡嗰个火车站睇下啦，系唔系每一份免费报纸递出嚟有人攞嘅咧？点解有啲咧系掂行掂过嘅？你就知道啦， 一份免费报纸都系自己价两个几。如果你要派嘅系40万份，净系派纸都派咗100万。如果净系唔好讲人工先啊，我净系讲个纸价，你要 cover 100万 嘅 成 本， 嗰个 printing cost 叫即系连纸啦，啊，嗰个纸连埋100万，咁你要攞广告，你要攞100万翻嚟嗰日，一日啫，一日攞100万翻嚟 cover 个纸价。喂，今日啊最销量最高的份免费报叫头条日报，号称派100万份，佢一个广告都系收40000蚊。 嗯、 我想问啊，新闻报你收佢几多钱？所以变咗佢嘅成功机会，你问我得一个啫，就叫零，系零啊，即系0.1机会都冇。 你从经济睇成功机会，但系佢嗰个 政治就 冇 啦， 唔系同嘅，唔系同 嘅。以后咧就佢就唔话俾人咧，就话大大声，我哋。派几多？ 派40万份， 借咗几多人？ 派40万啦，得 啦。读者超过100万咁样讲。 你谂下啦，如果呢个逻辑系得嘅话，喂，大公民会一早做免费报啦，你派100万份，咪仲多过东方日报咯。 即系派都冇人睇，派都冇用噶。你唔系咁？ 其实嗰个门槛好低。嗱，我同意嘅，免费报门槛低系在于佢唔系喺报摊要销售啊嘛，即系我唔用钱嚟投你一票。嗱，表面上佢好似唔需要投票嘅，喂，报纸系投票噶嘛，我喺报摊摆低6蚊攞份报纸走，系咪？但系问题就免费报唔使投票嘅。我派俾你啫，我系主动控制嘅。嗱，咁啊，共产党大把钱，爱国商人大把钱。嗱，大家用呢个逻辑去谂咧。 广告不愁吓， 广告就唔使愁嘅，因为有啲爱国广告。喂，你谂谂，你揭开大公文汇，有几多爱国广告可以维持到嘅？喂，我哋做报纸做咁多年，喂，佢哋啲广告一样打心口打到心口烂咗都未有啊！大佬咁易啊？你叫佢百佳惠康卖落大公文汇度啊？你而家叫佢长实啊咩新地啲楼卖落大公文汇度啊？喂，你叫佢咁多广告市场里边，大公文汇占几多比例啊？ 都会预少少俾你嘅， 预少少俾面，咪真系俾面，咪当送月饼送礼嗰啲咯。但系问题，你因为正常嘅商业运作，你系冇商业价值 嘅。广告效果 唔系你冇商业价值，你帮唔到嗰个生意本身嗰个 revenue 啊，即系个生意额啊，咁你点会落去攞纯粹救人情咧？ 黄师傅，你要记得，即使嘅销量好少都好啦，佢系当一个系一个系呢个系内部传阅咁样，系发布信息俾你自己有噶嘛？ 唔系最惨就系你左派人都唔睇啊嘛，左派自己啲人睇嘅，其实你发布咗喺个报架度咧，佢都唔望噶。喂，即系你熟悉嗰班朋友，你就知嘅，佢哋睇咩？睇东方睇苹果嘅，因为佢根本就冇兴趣睇大公文汇，你内部噶中资机构全部订咗都唔睇嘅，喂，你知道呢啲嘅啦，就因为大家同声同你知你讲啲系假嘅，假嘅咪唔睇咯，就系咁啫嘛。其实同埋你个观点我知嘅，嗱，真系讲好讲真话，你一打一份大公打一份文汇，你个观点啊，望望个题目，再睇你个观，唔使睇观点。 你个主题好明，主单咪梗系咧，哦，嗰啲系神狗啊，然后就系奥运。 系咁多噶啦， 你整个整个思维跟条线落嚟，喺上面落嚟噶嘛，所以你好容易捉到知道。 咪所以咪就系话，作为统战功能啊，佢都冇存在价值。就系、是、当时香港嘅棍叫做《香港时报》，你记唔记得啊？系国民党报纸，大家记唔记得啊？ 睇足球啊，以前 系啦，冇错，得个足球 系啊， 得个足球 栏嗰啲好好噶，文学嗰啲副栏好好噶，文艺啲 好有名嘅足球栏，好有名 波经啦。 但系问题有电视，有电视之后已经冇人睇波经嘅啦嘛。咁即系话国民党有钱。但香港时报系唔应该生存，因为连统战价值都冇嘛、嗯，所以我觉得大公文会或新闻报我完全唔睇好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前往钓鱼岛水域宣示主权的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因为粮食不足需要到台湾补给。据报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登上钓鱼岛。启丰二号在公海航行期间因为风高浪急有三箱的粮食跌了落海到宜兰进行补给。在台湾当地的保钓人士说会同启丰二号会合再前往钓鱼岛但确实的时间要再沟通最可能是今日由宜兰出发。保钓行动委员会说即使两岸的保钓船无法出发启丰二号仍然会独自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而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秘书长李义强说民间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即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到达钓鱼岛海域和登岛。据报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紧急部署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警戒并颁下了拦截的命令。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计划今年秋季中共十八大举行的前后撤换现任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日本政府正是物色接任人选消息说很可能会由来自外务省的官员出任。中国篮王刘翔在英国伦敦接受右脚的跟腱修补手术预料朝早返回上海。刘翔在本港时间昨天挨晚出院坐车前往机场乘搭飞机回国。刘翔离开医院的时候接受传媒访问他感谢各界的关心又说有信心康复至于日后是不是会继续比赛就要视乎康复的进度。刘翔说无论发生什么事和困难都要面对和向好的方面去想他相信一切都会好。刘翔在今个月的7号参加奥运男子81米栏预赛时候跌倒受伤右脚的跟腱断裂两日之后在伦敦惠灵顿医院接受跟腱修补和增强的手术。美股收市个别发展日本第二季经济只是轻微增长 0.3% 远差过市场预期令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前景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169点，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22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点，收喺1,404点。欧洲股市就全线低收。美国嘅德克萨斯州一间大学附近发生枪击案，警方话一名警员同埋一名途人死亡。枪手中枪被捕之后亦都伤重不治至少四个人受伤当中包括两名的警员。警方说相信枪手是单独行事暂时未知枪手身份和开枪的动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 ,8 月14号星期二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午8点03分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睇返港岛区先下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排返到伊利沙伯大厦㗎。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唔错啊时间上早暂时是正常嗰隻嘅。咁西区方面啊干落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排返到交易广场嗰边。

www.devb.gov.hk。 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大家在购买龛位时要看清楚，有需要就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政府会继续增加公营骨灰龛的供应，市民亦可以考虑政府提供的免费海上撒灰和纪念花园撒灰服务。 今日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的第十五日，即使市民批评他诚信破产，陈茂波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你陈茂波，你话想服务社会，唔该你啦，去做义工啦，辞咗职去啦。你梁振英，你话你嚟揽啊，陈茂波，唔好再嘈啦吓，讲完啦，叫我哋收声啊。是不是啊？喂大佬，我哋要你梁振英收声，唔该你落台啦。 陈茂波，今日已经系听爆劏房丑闻嘅第十五日啦，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八点十分，陈茂波，你仲可以掠到几时咧？ 系啦，嗱，佢本人咧就交代咗，佢一心咧会从事公职，即系表示冇离开嘅意图。但系新闻界又唔会放过佢，因为咧疑团未解嘅林毓华、嗯，所以今日咧嘅啊，即系东周系啱啱出版咗，就新鲜热辣， 系 就讲陈茂波做又做封面嘅喎佢。 咁啊，话佢咧喺呢个系东周嘅记者喺机场咧独家追访陈茂波同埋佢太太咧许慕明，佢话一直咧就未有露面嘅许咧首次就开腔回应，就否认陈茂波咧系持有劏房单位嘅两间海外公司嘅幕后股东，咁又力撑佢。咁而家系怀疑紧咧，就话根本陈茂波冇上到飞机噶。 嗱，依家记者喺机场咧就见到，因为陈茂波咧就告咗假嘅，虽然上任咧13日，主要都系解释自己嘅丑闻。咁跟住佢告假一个星期，佢就抛低咗一句嘅，佢话天下父母心，因为个女咧要去美国升学，所以佢陪个女去升学。点知记者当然唔会放过你啦，就喺机场守候啦。咁发觉佢咧太太咧就的确有上入闸。上机，而佢本人就冇上到飞机㗎喎。 係佢太太，而且呢指责呢个传媒啊，佢话整件事都系传媒呢系渲染同埋污蔑㗎嘛，令到呢身在加拿大嘅母亲呢而癌病复发。然后直接咁样讲系引号啊，如果妈咪有咩事呢都系你哋害死佢咁㗎。你哋开心啦， 成个梁班子都系咁，即系话啦，我成日都讲啊，我哋嘅梁班子嘅问题喺边度咧？就是、有个共同特性，就系、是、毁过他人。佢、 啊、 总系觉得咧有啲别有用心嘅传媒兴风作浪，令到呢啲人咧丑闻缠身。咁但系掉翻转，如果你真系冇呢件事清清楚楚，又有咩丑闻咧？当年嗱、啊，你知道阿林郑啊飞翻嚟，阿 Donald 搵佢飞翻嚟英国翻嚟、嗯啊、就睇住阿何志平，跟住组新政府嘅时候就发展个叫发展局，边有咩丑闻啫？老公仔女都喺落剑桥，佢冇丑闻俾你爆啊，系咪？林郑的确讲当时系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嘅，但今日陈茂波嗰啲公司啲劏房问题，跟住又板间房问题，全部都唔清唔楚。好啦，今日你话我请一个星期假，因为要陪个女，就要去美国升学，唔使喺香港留低你受你班有啲国民教育嘅荼毒。OK， 唔紧要，天下父母心。但原来你又冇上飞机，嗱，每件事 又一个大话啦。 系啦，每件事你都总系、啊、即系每件事提起我哋今朝啱讲个问题啫嘛，阿林毓华，即系。梁振英又系咁样，每件事都系唔清唔楚。个戴德梁行同你有冇关系？佢又咩海外公司？又英属处女岛，跟住又话间接就 hold 咗一间，又戴德梁行另外一间分公司。咁有冇佢个？即系你有冇持紧戴德梁行嘅业务？呢啲业务有冇喺本港同喺国内进行紧？有冇利益冲突？喂，你可唔可以清清楚楚啊？兜嚟兜去嘅呢？ 啊！ 即系我觉得个问题啦，就于梁班子佢嘅问题就系唔坦白啊，阿林毓华，即系佢哋 咁你物以类聚啊嘛， 系咪？真系物以类聚系咪咧？即系我发觉佢哋个个都系咁嘅，而家我发觉咧，佢哋成群人都系咁嘅。第一，事情永远都唔清唔楚；第二咧，大家个工作能力未见到就见丑闻嘅啫。 永远到依家嗱，佢由七月一号宣誓到呢家个半月，呢个政府永远都系丑闻缠身。嗱，一件咁小事，你话我放假陪个女去美国开学，但而家发现就个老婆上机，跟住就个陈茂波咧就话有事未同行。咁陈茂波去边度咧？ 会唔会又系吓迂回咁？唔知去朝见呢个系阿爷啦吓？ 朝见啊，其实佢要解释都唔出奇嘅，因为对嗱、我自己将心比己，我思考问题通常都掉翻转个角度睇。如果我系北京。我是主理香港事務的官員、或者我是港澳版的其中 一個。咁照你上嚟啊 係啦我好想清楚喂仲有冇隱瞞我哋㗎、因為我嗰個所謂嘅委任尊嚴呢就俾阿梁振英已經搞到完全冇晒尊嚴㗎北京知唔知啊、所有問責局長本來就係由我委任嘅你提名我委任。跟住 ,ok, 唔緊要麥齊光你話佢100%信任佢嘅掃手係咪咁、我就委任啦十幾日。十二日系嘛？十二日啊，咁啊衰咗。O K， 唔紧要啊，今日嚟一个啊更加信任嘅啊，叫陈茂波。 系啦，睇你24日落唔落台啦。 但我都未委任完， 俾开箱你啊！ 我未委任完就已经第二日就已经明报苹果商两份报纸嘅头版就讲你原来汤房大王波叔。喂，咁你叫中央个委任专员喺 嗰啲板间房嚟嘅。 啊，咁又拗啦，又去翻梁振英嗰个问题度啦，板间房啊定系汤房嘅问题，又喺度咁大家啦拗。咁你话喂以前將活由白燕的年代做电影那些不属于劏房喂那个年代当然不是叫劏房了哇你看个粤语片你就知道。 你不是做自身那时未有这个未有这个称号嘛未有这个名称嘛。 劏房是一个时代语言嘛即是你说讲埋啲交话咁交话是网络语言嘛你唔通叫將活由讲交话冇交话。 是咩是吧 是啦。 冇㗎啦。 即是你喺度拗呢啲咁嘅定义永远都讲唔清嘅。咁但是问题就是说市民有个感受喺度㗎嘛。当官员不受尊重不受信任的时候那民怨就起的了。所有东西都是官民之间坐在一个对立面一个怀疑面那我怎么信任你这年去是不是去美国原来又说去加拿大的老婆原来。那你说那怎么算呢、不过我们要听听啊客户消息啊我们回来再继续讲这个陈茂波。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再美妙的旋律如果不同人分享都只是五线谱上的一堆音符。 好多人说翻工已经这么辛苦哪里还有精力做义工啊我就不同意因为我发现做完义工之后就好像插完电那样身心都好舒服。嗱等我们马会义工队成员徐少君话给你知啊。 我哋马会义工队咧嘅队员咧系来自唔同嘅同事嘅，咁除咗我哋呢啲全职嘅同事之外，咁另外我哋兼职嘅同事，甚至乎退咗休嘅同事都可以参加我哋嘅马会嘅义工活动，大家一齐努力帮呢个社会做更加多好事啦！ 马会员工致力义工服务数十载，代代相连系佢哋嘅共同信念，以生命影响生命，将爱心关怀抱成乐章，身体力行。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令真挚关注亲切笑容传遍社会每一个角落希望今日的受众成为他日义工的接班人 行善的信念乐与人同 由马会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部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当年大角咀物业买入的时候是连同租约里面有分租的住客我是知识的但当年的分租单位并非现时所谓的劏房当年在旧区里面分租的单位 多数是板间房，分租户呢共用厨房、浴室呢一啲设施。不过我同意任何涉及违规嘅改建呢都应该依法处理。我喺8月3日同埋8月5日晚上声明上面所讲嘅都是真话，可能由于我表达得唔清楚引起咗连番嘅误会，我对此感到非常之遗憾。我绝对唔系擠牙膏式嘅回应。对于传媒嘅查询，我嘅宗旨系尽量解释同埋交代。由于传媒上星期对景捷发展有限公司嘅查询呢系涉及远至1994年，即系大概18年前嘅事情，回应之前事实上是需要向警捷查询，而警捷亦都要翻查资料才可以俾我回复。所以上星期日个声明嘅定稿嘅时候呢已经系比较夜，但由于唔想拖延，故此喺上星期日晚上尽快发出。人生下半场我系以服务社会为主轴，未来我会继续勇于任事，全心全意全力做好发展局局长的工作，以成绩来到报答大家的托付。我准备在这个星期日离开香港几日，我是想跟女儿去开学，同埋亦都趁这个机会呢去探一探患病的老人家。天下父母心，我希望大家理解。 大家理解 到呢好似只有佢阿媽㗎咋喎，大家其他人冇阿媽㗎真係。 嗱叫个天下父母心呢讲佢探嗰个阿媽个老人家，定係天下父母心嘅意思呢就唔俾个女呢接受香港嘅国民教育呢、哦、你可以不同理解。嗱、哦、各位听众系咪都系天下父母心，咁、啊、可怜天下父母心，嗱 ,1872111,啱啱我哋嘅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呢就上星期五嘅心情呢心情嘅说话。但系问题今日个周刊东周刊即刻踢爆佢，喂你都冇离开香港。 嗯。 离开香港嗰个系你太太咋喎，许报名咋喎。 嗱、嗯、讲得狠啲，边个激到阿妈咁呢啊，讲得唔好听啲。你个衰仔唔做嘢，阿妈点会咁呕心啊？真系吓， 嗰个阿妈咧就话系病人嚟嘅，咁依家话好似会病发系咪啊？激我阿妈激到病啊！许报名讲，咁系应该许报名嘅阿妈嚟嘅，我谂系喺温哥华系咪啊？喺加拿大嘅，但系陈茂波对公众讲咧就话佢请假几日就去陪个女开学嘅噃，咁所以叫做语述又有两个即系嘅版本，咁都唔紧要啦。陈茂波咧依家就告咗假，本来都系放假期间，但系问题佢又冇同佢太太一齐上机，中间咧，我觉得呢都好多疑问喺度。当然，你话陈茂波本人会唔会嚟咗香港？好似上次教育局啊局长啊， 系啦，吴克 俭紧，就原来上咗北京， 即日来回， 系啦。咁、啊、跟住就话，原来佢嚟咗香港，佢又冇委任一个，佢唔喺香港嘅时候，边个署任佢个问责局嘅事务，佢又冇发新闻稿。到时候林郑就话系沟通问题啫，系咪啊？佢即系上去咧，北京系一个礼节性嘅访问咁。喂死啦， 我唔知道发展局局长又需唔需要去礼节式嘅拜会呢、這 个 唔知係北京嘅某个官员 呢。如果你突然间俾人发现陈茂波原来就唔係置身于美国，唔係置身于加拿大，而置身于北京，你就话原来礼节性呢你去顺道，即係话去呢个美国前先顺道北京，再跟住再去美国，跟住礼节性拜会下相关嘅官员，喂会唔会咁呢？即係其实香港人有权要知呢啲嘢嘅。第一，你系问责局长，你离开咗香港几时离开？系咪离开？啊，有冇离开到？如果冇离开，你做紧啲乜嘢事务？你放假系咩原因？因为你上任13日啫嘛，讲真，你边有做过？ 总之佢嘢好鬼鼠噶吓，呢、這个景捷发展有限公司咧，幕后有两间公司，其中一间叫东方快车吓，Oriental 唔系叫 Orient Express Holdings。然后仲有一间叫 Strategic Assets Holdings， 咁咧佢太太又好妙噶，喺机场就话啊，讲咗俾你听噶啦，有啲股东啊唔方便暴露身份噶嘛，讲得俾你听就唔使揾代理人啦。 系啦，即系佢都话俾你听， 你坦白啊真系 左绝右转，就同阿梁振英嗰间点样英属处女岛公司啊，就 99.9% 就 hold 住一个戴德梁行嘅分。 分公司啊？咁跟住梁振英同戴德梁行做有冇关系咧？林毓华，即系以你嘅理解系点嘅？其实， 唉，唔知啦，真系。 喂，真系其实你 呢啲糊涂仗 系啦，全部都系聪明人嚟嘅，聪明人做聪明事。最大问题就系咧，聪明一定出事嘅。我成日都话，我成日咁劝啊，即系我哋人到中年咧，就见过好多呢啲例子嘅。你越用聪明，越用技巧，越就易死喺聪明，越死喺技巧之下，因为你聪明啊。聪明你第日得转七个转，你人哋睇唔到七个转，之后你第八个转就晕咗嘅，原来会就系、是、咁样啫嘛。咁所以变咗今日我哋见到陈茂波嘅汤房事件仲系未完嘅。你话你解释咗，你好清楚咗啊！你要啲咩啊？勇于任事，你勇于任事，但系问题你勇于咧就系讲你啲咩歪理啊？所谓嘅吓，点解啊？记者问啊，许报名喂汤房啊板间房咪一样系违法嗱？佢好激动讲喂，点解系非法啫？你真系好无知啊！我都费事同你拗啊！你问翻啲年纪大嘅人啦，即系林毓华呢啲啊，可以解释俾你听，好似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一样。总之嗰啲板间房系合法嘅。嗱，林毓华你算唔算年纪大嘅人士咧？ 阿伯啦，仲唔大？ 咁你解释俾听众听啦，究竟劏房同板间房有咩分别嘅？其实 你梗系唔听呢个系龙凤大茶楼啊， 冇听 大班啊，喺呢、這个。啊，讲佢土喺土瓜环啊，吓，啊讲嗰啲系板间房，讲到几即系眉飞色舞。 上星期六啊嘛，我有听，讲计先，因为佢最中意讲呢啲以前嘅嘢嘅，佢唔知佢好怀念呢啲咧，大班好得意，佢个童年啊成长咧，佢好似好有黄金流。 佢系想话俾大家知，过往香港咧，只要你有一个系有一个咁样嘅毅力，同埋有呢个咁样嘅系上进心。你系有个上向上移动嘅可能的， 我同意。 今天咧系样都系咧，好似山晒闸咁样嘅，真系 平等啊， 好辛苦。 以前好平等嘅，因为你话好多住板间房、住木屋嘅人，你可以入学校，用教育跟住就改变生命，改变好多例子嘅。香港过去几十年咧，我随便举啲名人，好多啲例子嘅。但今日点咧？你陈茂波作为问责局局长，你个女去美国读书。如果我系住紧喺彩虹村、平石村。一个啊公屋用户，我得万零蚊家庭收入嘅人，我点去美国读书呢？咁咪唯有喺香港读书，跟住我个仔女就会受呢个国民教育啊、功利主义啊、扭曲价值嘅大陆式国民教育成长。你个仔女就可以喺美国、喺英国，林郑个仔就喺剑桥留学。咁咁就唔平，即系唔同等嘅起步线啊，出嚟竞争。咁我儿女冇法改变生命嘅。 啊，做人最紧有诚信。好明咧，就系陈茂波就冇诚信，每日都喺度修订自己嘅版本。嗱，呢个东周嘅记者咧追访佢嘅时候咧，就喺机场遇到佢嘅，咁佢就话：哦，太太行先一步，我有事要办，已经买咗机票啦，迟啲先走。有咩事要办咧？吓， 咁佢唔清唔楚，总之即系永远佢放假，你放假目的同公众讲系陪女读书噶嘛？突然间个太太同个女又去咗啦，跟住你自己就留翻喺香港。 佢而家又调转啦，佢话佢原本咧佢又认咗计划去加拿大探望呢个外母嘅吓。 系啊， 咁咧然后就话咧，原本就打算咧去美国探望当年咧助养佢嘅系一个美国嘅中尉，但系而家因为时间关系咧。又唔去啦，一时一样，扭扭零零。 咪嗱，公众各位， 私事公事都系咁。 系啦，冇错， 啲咩人嚟嘅咧？真系 永远都唔清唔楚。嗱，各位听众，一八七二一一一一八七二。日日日，我哋个平台开放俾大家继续讨论下我哋关心嘅事务，因为成个梁振英政府都系咁。嗱，由梁振英本人嘅戴德梁行同佢之间嘅利益关系同冲突，究竟仲有冇存在？嗱，我哋唔清唔楚。依家阿陈茂波局长究竟去唔去美国？咁简单嘅事，本来好简单啫嘛，去美国。即系送女开学，我哋都明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嘛，佢都讲咗添啦，用翻呢个 wordings 啊。但系问题 睇翻呢个东周嘅描述咧，好好细致啊。 系 佢话当初咧，陈茂波嘅语气好平静啊，步伐亦都唔系好急促啊。但系当记者问到佢当日记者会当日双眼通红系咪好委屈嘅时候，佢就咧系呢个系同埋呢个汤房风波系咪可以处得好啲嘅时候咧，佢就谂咗一阵。然后双眼咧再次泛起泪光，然后就咁讲，佢话唔系委屈，系遗憾。不过咧唔望翻转头啦，咁样 嗱，即系当事人唔望翻转头，本来某个情况咧系一个， 因为佢哋要向前看啊嘛， 就系 positive 嘅。但系问题就系翻转，咁麦齐光咪好无辜。喂，麦齐光廿几年前啊，到公务员互相交换交租事件，咁突然间因而落咗台，仲要被 ICAC 检控埋，咁咪好无辜。 即系我觉得同样个问题就系咁啊，即系话你过去嘅事，你不堪回首，你唔想提，我哋明白。但系作为公众人物咧，你要攞得群众嘅信心同信任，以后施展工作先能够推展啊。因为发展个工作好敏感，我成日讲发展个好难做嘅，一牵涉收地，二同财团合作，三要打击僭建，每件事都系好敏感，好敏感。你一定要比白色更白色。所以我觉得陈茂波作为交代公众个疑团未。意识之余咧，你觉得有遗憾又好啦吓，委屈又好啦，唔紧要。但系公众又点睇咧？嗱，各位听众1872111 1872111，我哋讨论下。嗱，由梁振英开始，戴德梁行嗱，今日系头版嚟噶，系报纸嘅头版新闻吓。究竟佢同戴德梁行嘅关系已经交代清楚未咧？佢嗰间英属处理到嘅公司，佢本人占咗 99.9% 嘅，但系持有嘅呢间公司又持有戴德梁行另一间外国分公司嘅股份。咁究竟佢有冇做緊一啲即係梁振英间接再间接地其实係咪从事緊呢啲本地香港本地同国内嘅业务呢？喂，我哋无从得知㗎话林毓华。 总唔知就一句说话讲晒，又有啲嘢唔见得光啦。 係啦，可以咁讲啦，总括地市民个反应一定係咁㗎，一定係咁㗎。因为你转咗七个转㗎嘛，你转咗七个转你以为聪明㗎嘛，但聪明你越多疑点囉。 大佬，我都转到晕啦，跟住你咁样讲㗎真係晕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由于粮食不足需要到台湾补给，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登上钓鱼岛。启丰二号在公海航行期间，因为风高浪急，有三箱的粮食跌了落海，需要到宜兰补给。在台湾当地的保钓人士说会同启丰二号会合再前往钓鱼岛，但未知道确实时间，可能今日由宜兰出发。保钓行动委员会说，即使两岸的保钓船出发不到，启丰二号仍然会独自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而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秘书长李义强说，民间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即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到达钓鱼岛海域和登岛。消息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紧急部署，加强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警戒，并颁下拦截的命令。而大风暴启德目前集结在马尼拉东北的600多公里，正以时速15公里的速度移向台湾。台湾的气象局下午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测明晚到后日台风会最接近台湾。如果移动路径不变，气象局最快明日会发出陆上台风警报。气象局估计启德最可能是在恒春半岛以南的海面掠过，但都不排除可能由恒春半岛或者东南部的陆地登陆，气象局会密切注意。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计划今年秋季中共18大举行的前后撤换现任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日本政府正是物色接任人选，消息说很可能会由来自外务省的官员出任。美股收市个别发展，日本第二季经济只是轻微增长 0.3%， 远差过市场预期，令投资者忧虑环球经济前景，入市意欲不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169点，跌38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22点，升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跌1点，收在1404点，欧洲股市全线低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随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你系仔仔女女嘅偶像，你系佢哋嘅模仿对象。电视你睇佢睇，电脑你迷佢迷。你喐多啲，佢又喐多啲。幼儿要健康，就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做体能活动，多啲亲子活动，多啲走走动动，一齐去公园去玩、去跑、去跳。为幼儿健康，大人要做个好榜样。卫生署提提你，少啲对住荧光幕，多啲活动更快乐。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晚报风云，停刊十五年嘅左派报章《新晚报》计划喺今个月嘅20号复刊。唔好睇小晚报市场，喺上个世纪嘅50-60年代系晚报嘅黄金时期，系比日报更加畅销噶。主要系有八份晚报嘅，分别系《南华晚报》、《中星晚报》、《新生晚报》、工商晚报、华侨晚报、明报晚报、星岛晚报同埋新晚报噶。不过咧，踏入80年代，一份份晚报排队结业。星岛晚报咧系1996年12月停刊噶，过渡唔到1997，而新晚报就支持到1997年7月27号亦都结束。今次复刊，据闻系用免费报嘅形式，每日发行40万份噶。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系林毓华。 系 嗱咧，我哋咧发觉依家即系梁振英政府咧有个共同特点嘅，有冇发觉啊？如事不清，即系交代永远都唔清楚，同埋佢永远都复杂佢哋啲人做事啦。我哋本来好简单，可能我哋真系简单嘅人，我自己打工仔啦，永远都系得一项收入，一项支出，支出就支出好多项，一项收入就 N 项支出，咁跟住咧简单嘅。但系佢哋好似唔系嘅，公司好公司，公司再好公司。嗱、头先你喺 咁啊大茶饭嚟噶嘛，先要咁安排噶嘛。 你喺新闻 大班嘅推论都系 新闻时候都解释俾我听一啲公司嘅运作应该系点样，话我都真系唔识噶。我都请教你，咁你介画个 chart 俾我听下，发觉一间公司转一间公司，再 hold 另一间公司，就系海外公司，就转过去唔知边度公司，我永远都追查唔到你同最后其实你做紧啲咩业务嘅。嗱，因为发觉咧， 陈仔话俾你听咯，咪就系唔方便啊，所以先用呢啲咁样嘅吓啊层啊一搭搭搭咁搭高佢吓，又真系令到你咧。晕咗咯！ 喂，但系作为香港700万市民咧，我哋好担心噶林毓华，因为我哋个政府咧，政府点解要你干净，比白色更白色咧？因为你有权力嘅、有权力嘅人一定要干净。个原因就系话咧，你使用权力嘅过程究竟有冇私利咧？有冇冲突咧？考虑嘅时候，究竟个权力令到其他人，即使你冇心啊、你会倾斜咗嘅。我琴日就同一个行家讨论呢啲问题，究竟一个老板。如果参与埋吓佢公司里边某啲即系职务嘅时候，喂公司自然地嘅 supporting 倾斜咗落你度嘅， 系同埋啲员工咧，同埋一个决策过程咧，就吓即刻睇眉头眼 系啦，冇错， 佢眨一眨眼啊，咁又经意啊，啊，我都系嗰句括咗佢唔讲啦，咁样吓。 所以我以前有啲老板佢话我老婆我啲仔女我唔准佢嚟公司嘅，知唔知啊？连嗰条门口都唔准到嘅，即系我其实明白，我体会到呢种心情咯。因为你自然地咧就倾斜咗落佢，因为佢冇身份嘅，但系佢叫老婆啊嘛，佢系老板嘅老婆，佢讲一句说话 太上皇啦 吓，系啦，佢你不自觉啲员工会偏斜佢意见度，佢可能随便讲一句说话就话啊林毓华今日。 日讲得几好听咁，喂，所有员工就围住晒林毓华咧，揾佢做嘉宾啊，揾佢做咩咁？咁嗰句说话变成有一个力量喺度嗱，所以我觉得梁振英佢唔明白公众个心疑虑，但你永远都带条尾巴喺度，你个申报究竟嘅利益嗱，今日有个社评咧， 同埋有时候咧，唔系话你自己话冇咧，我冇偏心咧，你要让人见到你真系系咁做啊嘛。 嗱，英国法庭嘅好事就 open court 就可以， 系啦， 我看得到嘅公平，公平唔系成日内部嘅、嗯，公平要俾大众透明地看得到。嗱，今日份报纸就讲下呢、這个啊梁振英申报利益嘅问题喺边度。 今日我哋揀选咗星岛同埋苹果两份嘅社论咧，佢一嚟都系探讨有关利益申报嘅问题。首先啊，苹果嘅评论啦，个由上个星期公布嘅利益申报情况嚟睇咧，梁振英根本就视竞选承诺如无物，根本就无视利益申报同埋利益冲突嘅问题。梁振英早喺今年三月当选同埋得到北京嘅任命，佢嘅主要官员亦都早喺六月得到中央政府委任。换言之，梁先生同埋佢嘅班子喺7月1号正式上任之前，已经有充分时间去预备好利益申报嘅详情，等公众去查阅。但点知特首高官7月1号上任之后，民风未动，冇任何申报利益嘅举动。直到不同嘅传媒再三追问，佢哋先至喺上个星期五，即系上任40日之后，公开各人需要披露嘅金钱经济利益。呢种叹慢板嘅做法远差于过往历任政府，更充分反映整个梁振英班子都不重视利益冲突嘅问题，都不重视利益申报嘅程序。这个同佢喺二月份嘅时候竞选嘅承诺完全系背道而驰嘅。此外，梁振英公开嘅利益申报情况疑点重重，就以佢同戴德梁行嘅关系为例。他透过几家海外公司分别持有戴德梁行同埋佢嘅子公司嘅股权，但究竟持股量有几多，是大股东抑或小股东呢，就始终冇讲清楚。更有可能利用复杂嘅控股嘅架构幕后去控制戴德梁行，令佢喺香港地产发展同埋相关行业有更加直接同埋重大嘅利益。另一方面，梁振英同埋特首办就好似挤牙膏咁去解释，呢、这个亦都令人哋莫名其妙嘅。特首办昨日发表的声明就说，梁振英拥有戴德梁行海外分公司业务都在海外，和香港和中国无关，所以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但是任何稍有现代商业经营的人的知识的人都知道，全球化浪潮下任何市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层层紧扣的，利益也都是骨肉相连的。即使分公司不直接经营中港业务，也都不意味着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更令人奇怪的是，梁振英本来可以用信托基金的形式持有各家公司的股权，以厘清自己和各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显示他的私人利益和公职截然分开。前特首董建华的商业利益比梁振英大得多，广泛得多，他当选之后就尽快以信托基金形式处理好问题，避免公众疑虑。梁振英既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利益规模和网络又细得多，他处理起来应该更加容易，偏偏梁振英就迟迟都不做，直到被传媒揭发和质疑才匆匆表示要成立信托基金。这样的拖延又怎能够不令人怀疑他在这里掩饰隐瞒某些商业利益关系呢？ 听完苹果的评论之后，再看埋星岛的社论。社论说，现时的申报要求提供了一个方便的隐瞒黑洞，梁振英并没有主动申报他应属处理到公司的具体业务性质，只是在接到传媒查询后才澄清，按照现行的利益申报要求并没有违规，亦都没有证据显示当中一定涉及不见得光的行为。这个恰恰就暴露了现行申报机制的一个漏洞，可以被人透过海外公司的附属公司转转节节地隐瞒利益。社论又说，海外公司的注册透明度就不及本港，控股公司可能只是挂名，大家就算得悉他的名字，其实都不知道他的实质业务是什么，要理解他的实际利益，往往就要追查他的附属公司，但可能因为困难重重，官员的利益就可能隐藏在这些附属公司的黑洞里面了。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再美妙的旋律，如果不同人分享，都只是五线谱上的一堆音符。 好多人说翻工已经咁辛苦，边度仲有精力做义工啊？我就唔同意，因为我发现做完义工之后就好似插完电咁，身心都好舒服。嗱，等我哋马会义工队成员徐少君话俾你知啊！ 我哋马会义工队咧嘅队员咧系来自唔同嘅同事嘅，咁除咗我哋呢啲全职嘅同事之外。咁另外我哋兼职嘅同事甚至乎退咗休嘅同事都可以参加我哋嘅马会嘅义工活动，大家一起努力帮呢个社会做更加多好事啦。 马会员工致力义工服务数十载，代代相连系佢哋嘅共同信念，以生命影响生命，将爱心关怀谱成乐章，身体力行将人与人嘅距离拉近，令真挚关注亲切笑容传遍社会每一个角落，希望今日的受众成为他日义工的接班人。 行善的信念，乐与人同，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早晨早晨，8:49，我哋嘅电话开放啊，1872111。 喂，其实咧，林毓华，陈茂波局长系咪喺香港系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咧？嗱，不如呼吁佢啦，如果听到我哋嘅节目嘅话，不如亲自打电话嚟1872111，自己亲自同听众解释下啦。你又话去送女去开学，跟住你又发觉又冇上到飞机，跟住你老婆又唔系去开学嘅，又去探阿妈个癌症。其实究竟点嘅咧？其实成件事点解咁少嘅事都好似混混，即系含含混混唔清唔楚咁嘅咧？嗱，林毓华，你认为啦，陈茂波局长咧，仲推唔推行到工作噶？系咪真系做得落去嘅呢份工？ 唉，所有啊，将来要向佢负责嗰啲咁样嘅 A.O. 咧，竟然觉得心碎了，真系 系咪啊？真系好难做咯！即系我唔知点推行工作嗱，我自己一路谂嚟谂去咧，即系我唔系从呢个所谓嘅好坏嘅角度去睇，我只系想从实际嘅开展工作角度睇，究竟陈茂波点推行收地工作、打僭建工作，跟住你仲同啲大地产集团点样合作？喂，田生地产啊，我睇你点做啊？我真系其实我自己就好忧心嘅，跟住香港呢个局仲做唔做到嘢噶？ 唉，如果我系佢，如果你又真系想帮阿施威，就帮香港嘅。唔该你做义工啦，好似我听众话斋， 系勇于任事，做义工任事，我唔孭任何公帑，我只系旁边献计，又唔收钱，纯粹系服务社会，咁反而可以落得一个比较高位置嘅角色，系咪咧？ 阿罗志刚有一个嘅系社会嘅企业咧，我同阿陈茂波都曾经系顾问，我系啊，我仲仍然系啦，佢都系顾问。咁喺会上面，我觉得佢系好落力，都俾好多意见。 系， 我觉得佢真心系想服务社会嘅，真系。 如果咁就唔使收呢400万年薪咪得咯，我唔要身份咪得咯，系咪咧？可唔可以咁做呢？其实，不过听下听众意见啦，因为有啲排紧队听电话噶啦，我哋要阿梁生喺电话旁边。 早晨， 梁 生， 早晨。 早晨啊，黄师傅，阿林哥， 系林伯啊，系早晨。 就讲讲啦，你梁振英嗰啲海外公司嗰啲咧，佢话佢细股咧都可以变大股噶，你知唔知啊？ 系 嗰啲 杠杆啊嘛，系嘛？ 你好似 DVC 嗰啲咁，佢几个人加埋佢，咪变咗大股东咯？系咪啊？一样啫嘛，呢啲咁少嘅道理，唉，根本佢呢啲咁嘅事咧，中央都可能会唔知噶，即系中央咧所托非人啊，你知唔知啊？佢咁搞落去咧。香港好亂噶，你頭揾阿曾玉成出嚟做好過啦。 哦，你提 我相信好多香港人接受阿曾玉成做 嘅。係， 曾玉成起碼就冇咁多商業關係係真嘅。 嚇， 不過佢就係一個土共喎。 佢個人比較公正啲。 但係曾玉成好清晰嘅共產黨員喎，就冇阿梁振英咁含糊嘅共產黨員。你都覺得接受？ 你 接受佢嘅？ 你都知道佢係共產黨員啦，係咪？ 咁啊係，人都知啊，真嘅。佢兩兄弟，佢兩兄弟人都知啊，真嘅真 係。唔係共產黨員又唔做得到嘢。共产党员都有好人噶嘛吓， 咁样都系你个理解，你宁愿支持曾玉成系嘛？ 咁样搞法咧，你家搞到嗰啲公务员又冇事嘅。琴晚啊，嗱，你俾我讲啦，少少。琴晚啊，郑家富有个投诉， 话嗰个二楼投诉嗰个三楼嗰个咧就漏水来，原来三楼嗰个咧就做劏房嘅。 嗯，系。 咁就系上个月17号去屋宇署投诉噶啦。 系。 琴日都未有搞得掂啊，一个月啦，你公务员边有士气啊？系咪啊？仲有你讲讲。 公媒有效率嘅吓。 你仲有讲讲陈茂波嗰啲，佢讲唔系你传媒都冇捉佢，佢上海街嗰度都系佢物业嚟噶，系咪啊？佢又赖咗系佢老婆，讲话呢个记者问佢，佢话叫老婆答佢。 嗯， 那个姓欧嗰个唔知系咪佢姐夫定咩啊？佢都话唔识佢。你咁样做人边处即系边处？我唔算你咁耐都未见过个姐夫啊，系咪啊？仲人做人边有？仲有一件。又讲到啊边个啊讲到啊郑家祥又话十几年前就嗰啲嘢。 唉嗰廿几年前唔好挖出嚟啦真係吓。 唔好挖出來。喂黄师傅。 係。 南京大屠杀嗰啲仲几十年啦。郑家祥好唔好讲话话人哋讲出嚟叫人哋唔好挖 啊。 真系叫阿同叔教下个仔啦，唉！ 大官几廿岁仲要教仔，大官仲老过林毓华噶啦，仲要教啊！好， 都唔系咁样揾啦。 同叔好难教噶啦，不过郑家纯好特别嘅，我哋又好似每次佢每个行为都好特别嘅，我哋又唔可以咁认真睇。 你话系咪啊？ 系。 郑家纯答你够唔够胆话唔好咁啦？真嘅咁讲啊！人哋日本。几十年嘅喎，你冇理由挖翻出嚟讲喎，你够唔够胆讲啊？ 歪你就唔使驳佢啊！好多谢梁生啦，都要俾其他听众一齐啊，再讲下今次啊 CY 嘅事件同埋陈茂波嗰啲唔清唔楚利益关系，到阿郑小姐啊， 早晨， 郑 小姐， 早晨， 系早晨， 你好啊， 位主持人， 系你好， 啊、我好撑你嘅电台噶， 多谢你啊，真系要撑啦，其实呢个时候 真系要撑， 风大雨大啊，其实真系要撑先得噶，郑小姐。 嗱、 啊， 而家讲翻阿陈茂波单嘢啊，我有啲嘢想请教你两位主持人。以前佢话咧，而家啲劏房同以前嗰啲 板间房， 板间房系唔同 嘅。 咁、我想问你啦，板间房系咪分租房啊？ 系咯。 咁劏房系咪又系分租房啊？ 系啊， 分租系套房吓。 有乜分别啊？ 独立厕所咯。如果你问我分别就， 你记唔记得五六十年代咧？ 系 香港嗰阵时有啲廉租屋嘅。 系啊。 咁而家叫公屋啦。 系啊系啊。 咁两者有冇分别啊？ 系啊，名称唔同咯。 名称唔同系啦。咁以前啲廉租屋，你知唔知厕所喺边噶？都系喺外边噶。 系喺个中间度啊嘛。 系啦，喺外边嘅。 喺外边。 咁即系板间房一样。 厨房都喺门口嘅啫，最早期嗰啲。 系啊，咁有乜分别啊？咁 所以 咪歪你咯，你咪当我哋啲市民系傻噶，系咪啊？ 阿陈太就话：阿 你嗰啲智慧啊！ 阿陈太话你真系好无知啊！我费事同你拗，你问翻啲年纪大啲嘅人。可以解釋俾你聽，好似電影《七十二家房客》咁。總之板間房就合法。嗱，依個陳太嘅對記者講嘅説話嚟嘅。 啊，真係離曬譜嘅。仲有一樣嘢我想 板間房合法，因為當年冇一個林咁打得嘅林鄭啊嘛。 當時僭建嘅名詞根本就唔存在。 唔存在，佢當我哋係白痴咁樣一個嘢都。仲有一樣嘢我想講一講嘅，就係咧關於嗰個國民教育咧，即係喺共產黨推嗰啲教育咧。其實你哋啲人咧就應該要質問一下啲高官，佢成日都話啲。细佬哥识得独立思考，咁点解由小学一年级开始推？ 小一边啊，老细都未生埋，点解识自己独立思想？ 唔系咯，嗰啲系小学鸡嚟嘅啫嘛。你将佢染白就白，染红就红。而家你知唔知啲家长咁兴就系乜嘢啊？就因为你将嗰啲唔系洗脑啊，而系你将嗰啲唔好嘅思想植入我哋嗰啲细佬哥 嘅脑。系啊，嗱，你睇得到咧，我唔反对嗰啲咁样嘅系神狗嘅航天人员嚟香港度咧、 啊、 放假， 啊、 就我喺嗰度嘅 out and out， 我哋唔应该叫人哋上台唱歌啊，真系。即系对佢嚟讲好大负担 的传人， 好啦，咁嗰啲小学生去呢个机场接佢咧，咩黄楚标咩纪念咩学校嗰啲就系啦，啊，嗰啲小朋友出嚟讲嘢。吓死人啦！真系， 你中意点样样咧，就冇人理你，因为啲家长自愿嘅。但系我而家嗰啲细佬哥咧，冚唪唥公立学校嗰啲咧，系被逼嘅。 仲有郑小姐，你知道啲高官嘅啲仔女咧？ 而家学校教咗咩？佢唔识翻嚟话俾你啲父母听嘅。我哋唔想我哋啲细佬哥一味知道话，爹亲娘亲就不及毛主席亲嗰嗰 暂时未去到咁恐怖嘅，暂时未去到咁恐怖。不过个价值观都有问题。 唔系早嘅，就我话俾你听，佢一步步推嘅。 早一个礼拜咧，明信报嘅 第二代、第三代咁推落去。 我读一段俾你听啊，系一个信报林恒志喺上个礼拜，佢就话咧讲过，佢话咧相关嘅课程咧必须好似宗教科目咁，唔系必修而系选修。 系啦， 佢话咁就最好啦， 个权俾翻家长。我中意读呢间学校有得教，我咪就去读咯。我甘心情愿咪读咯。 但系你唔好忘记，你而家系派位，你家长冇乜点拣噶。 依家就全部要强性推行嘅，所有学校都要教，所有老师都要教。 就呃我哋啲家长咯。 哎，不过最惨咧，高官 嘅我就走去好似嗰啲高官咁读私读嗰啲国际学校啦。 哦，佢哋开公堂嘅，佢哋开公堂嘅，嗰啲系用公堂嚟读嘅。 用我哋啲钱， 系啦， 几厚颜无耻啊！ 好啦，我哋 嗰条友啊，话鸡蛋里挑骨头嗰条友啊， 嗰 条佢话以前啲嘢唔好计， 大商家嚟噶，大商家嚟。 即系监狱嗰啲冚唪唥都知错噶啦，放晒佢出嚟啦。 好啦，要 仲有咩法律原则啊？ 郑小姐啊，要俾啲其他听众讲下，发表下意见，申下啦。多谢你先，要到阿李生啊，早晨，李生。 系啊，唔系啊，广州蔡 生 先 啊，哦，广州蔡生先，广州蔡生，你好， 哦，你好，你好，系黄伟文啦，系林旭华， 你好，熟客啊，你真系， 第时咧，你个台咧，要真系与别不同，第人哋讲埋嗰啲咩陆安同啊，嗰啲以后叫软仔，以前都叫软仔嘅啫嘛， 系， 咁点解而家要叫毒品咧？ 系， 啊，咁所以即系话咧，即系样样嘢都系咁啊，即系，哎呀，即系而家我发觉，即系而家我哋香港系搞乜嘢真系，我都觉得好似。好似要睇，好似出咗，即系好似睇连续剧咁样。 你又好啊，隔岸观火啊，真系 唔可以咁讲嘅。你又可以咁讲。其实我觉得咧，我比你哋更加紧张，我比你哋更加之，因为老实嗰句讲啦，我觉得我哋比你行得最即系最先。好似嗰时我哋撑粤语，我唔觉得你哋有撑过噶，真系啊。 系。 但系我撑粤语嗰阵时候，我哋喺街啦，行街嗰阵时俾人赶噶，真系。 系。你哋风险大啊，系啊，真系啊。 我哋只会觉得咧，因为你哋如果。冇好日子过咧，我哋都唔方便好日子过。我系要比系啊，好似即系话今次咁样 唇齿相依啊，真系啊， 我年年嘅选举，我自己我都会搏大命，即系用我自己即系嘅影响力，因为我真系唔同你，我自己喺度，我虽然即系自己即系有做一啲嘢啦，即系咁，但我自己都受过，我又坐过监，我又成，即系我又俾人屈过，即系我乜嘢都齐晒，即系其实我就好羡慕，即系你哋咧香港保人，即系有即系所有嘅言论自由性，同埋我好多嗰啲即系话。尤其是好似我哋即系做酒店嗰啲朋友咧，即系出去嗰度受训之后咧，就已经系发觉咧，完全同我哋而家发觉咧，我哋国内咧永远个硬件我哋可以靓过晒，即系所有嘅地方，但我哋个软件咧系永远冇办法即系跟得到上嘅。 我哋要听新闻啊！多谢蔡生。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两名男子涉嫌在去年村代表选举中违反选举舞弊条例，经深圳湾口岸由内地返港的时候被警方拘捕。前年七月，一名51岁本港男子在深圳被人泼腐蚀性液体，之后返港就医和报警。警方在调查这一宗伤人案时候揭发涉及选举舞弊。新界北总区反黑组调查之后，怀疑案件同去年的村代表选举有关，锁定了两名涉案男子，分别44和36岁，趁他们由内地返港的时候被探员拘捕。今日会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分别被控两项的罪名。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由于粮食不足，需要到台湾补给。保钓人士希望在星期三登上钓鱼岛。启丰二号在公海航行期间，因为风高浪急，有三箱的粮食跌了落海，需要到宜兰补给。在台湾当地的保钓人士说，会和启丰二号会合，再前往钓鱼岛，但未知确实的时间，可能今日由宜兰出发。南韩一名的歌手和一班大学生以接力方式游水到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独岛宣示主权。南韩歌手金长芬率领来自韩国体育大学游泳队的40名学生出发游到独岛。他们出发之前先唱国歌，互相鼓励之后，由第一棒的成员开始跳落水，由东部海港惠真郡出发。 展开220公里的接力泳，预计需要55小时才完成接力。在明日的光复节登上独岛，行动的目标是要回应日本对南韩不断的挑衅。他们说抵达独岛之后不会高叫独岛是南韩领土的口号，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根本是事实。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结束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南韩后来以光复节纪念这一日。而大气船启德正逼近台湾，预料要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的方向移动。台湾气象局下午会发布海上台风的警报，预料明晚至后日台风最接近台湾。如果移动路径不变，气象局最快明日会发出陆上的台风警报。气象局估计启德最可能由恒春半岛以南的海面掠过，但亦都不排除可能由恒春半岛或者东南部的陆地登陆。台湾各地会受台风外围的横流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气酷热，随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90%。过去一个钟头，京士柏录得嘅紫外线指数系0.7，强度属于低。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车行道北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佛光街啊，咁啊中快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喺后边嘅启德隧道出口位，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走翻个港岛区，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今日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去到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呢去到北角码头㗎。而香港仔隧道过海方面呢去到管道出口位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落湾仔多车少少啦，但都算正常嘅。咁西区方面呢江乐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排返去到呢、這个哇中山纪念公园咁远啦。九龙区公主道过海以前龙尾就培正道而加士居道过呢去到进发花园嘅。咁睇埋东隧过香港龙尾长返啲啦，去到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呢排返到电话机楼啊。新界区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依然都係收费广场车多，但係大埔公路向大围呢龙尾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啦。嗱，睇返今日报纸见到 CY 同佢啲公司关系，哇加埋什么海外什么公司啊，哎呀我以为睇緊嗰啲富豪秘史啊，什么一房啊、二房啊、三房啊、四房啊，呢、這个又话一房个大女，嗰、那个又话二房个仔，嗰、那个又话三房细女个男朋友，嗰、那个又话四房个契家姐，全部有关系噶。哎呀，你唔问清楚佢咩？佢就支牙膏式咁样套啲唔套啲，唉，正所谓量型牙膏，掂到都糟糕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9:05，气温28度，相对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大家真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嗱，好多人话咧，食咗甜品咧，个人都开心啲啦。咁女仔咧就最中意食甜品噶啦。咁啊，去甜艺闲情 Sweet Delight 呢一区咧就啱晒啦。咁有齐晒唔同地区口味嘅朱古力啦、雪糕啦，同埋咖啡等等。 美食博览8月16日到20日湾仔会展举行，查询请电1830668，或者即刻上展览网站 hktdc.com/hkfoodexpo。 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女士篇。 怀孕嗰啲妇女咧，其实营养好紧要。咁如果唔系，你就好容易出现贫血啊、骨质疏松啊，可能生仔就冇力啦、啊，产期会延长啦、 啊。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声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DBC 无惧困难，无惧风雨。坚守属于香港市民的言论平台。今日我们会在沙田新城市广场三期一田百货二楼展销场售卖高清数码收音机。香港市民更加可以现场签名支持，力撑 DBC 继续广播。你的名字对 DBC 的生存充满意义。我们沙田见。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们需要的是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又怎及他们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00至11:00， 倾国倾城在数码大声台。 在一起这么多年，你一直任劳任怨，我都不舍得你。 不过他的条件实在太吸引了。 政府为了改善空气，现在向车主提供资助，鼓励他们将欧盟二期柴油商业车辆，包括货车、小巴及非专营巴士等，更换成为欧盟五期的新车。截止申请日期是2013年6月30日，请上环保署网页了解详情。 换了部新车，空气都清新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09，嚟自广州嘅蔡先生都讲系啦，以前叫做丸仔，而家叫丸性毒品系嘛，唔同噶嘛。 价值嘅剥落，你好危险嘅。我哋一叶知秋，你可以觉得我哋好偏激，但我觉得咧就因为我哋比你哋敏感啊，比一般人，因为我哋做新闻工作咧，好多时见到啲形势咧，真系理商兼兵治，踩到霜雪，知道前面更深险嘅情况嚟紧嘅。其实我哋感觉到种感觉咧，所谓嘅新闻触觉啊，就系咁解啫嘛。所以本来我哋今日咧就应该讲咧，准备讲我哋嘅本身嘅数码广播，因为咧左派阵营开始攻击我哋，但系啲听众电话咧对陈茂波同埋阿 C Y 梁振英特首嘅嗰啲唔清唔楚利益关系咧欲罢未能，咁我哋迟少少就讲呢个数码广播嘅问题，依家继续听电话先好嘛，林英华。 好啊，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 ，黄师傅，林伯， 你好。 系，我又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仔嘅啫。我就想政府有关部门咧，就向市民解释一下。咁究竟梁振英、陈茂波点解上任咁快就可以有假期？系咯。咁另外就话佢嘅假期系咪需要申请，同埋边个批嘅咧？ 咁啊，特首批咯。 特首批咁啊。同埋佢而家呢个假期系有薪定无薪咧？ 系。 啊，咁同埋佢而家出差啊，或者家人出房嘅费用系唔系我哋纳税人出嘅咧？ 私人事务就唔应该纳税人出嘅，佢唔系公务啊嘛。但系假期嗰度，据我理解啊，所有问责局长向特首负责嘅个问责系，所以变咗咧，佢就应该系特首批嘅。咁你话有冇薪咧？我自己估计系有薪嘅，即系点会冇薪啊？好少冇薪假嘅政府公務政府架构里边好少冇薪假嘅，你放心。 可以告事假得嘅， 但系极少咯。做咗13日啫嘛，佢翻咗13日工，依家告假啦。咁但系问题 因为 是因为香港的劳工法例呢，就是打工仔要做满若干的时间才有任何有一定的假期的嘛。 是啊，按比例咯，按比例咁样放嘅可以下。 咁另外又话，如果佢哋有咁嘅特权嘅时候，所有香港公务员系咪可以享有同等嘅待遇呢？ 嗱，有搞清楚喎， 问责官员同埋公务员就唔同嘅。 系啊，两个系统嚟嘅。嗱，我见到啊，陈茂波咧就唔系即系civil servant，即系唔系公务员嚟嘅，佢系问责官员，系政治任命嘅，系北京任命佢嘅。咁反而掉翻转，公务员一套好严谨嘅所谓制度嘅，全部系按章嘅，即系有文字喺度嘅，所以佢哋有一套好清晰嘅制度。但系掉翻转咧，问责嗰边咧系个新兴事物嚟嘅，所以变咗咧，佢只系向特首负责嘅。 嗯， 系咁。另外就话佢经常标榜话佢献身于服务市民， 系 咁，但系佢上任以来，佢嘅私事仲大于服务市民嘅公事。 公事未开始啊，李生你放心啊，佢完全未做过公事啊，系完全未，因为佢完全一上任十三日都系负责佢嘅丑闻咋，所以个公事咧系完全未展开 嘅。用阿大班嘅讲法就话，佢一路咧都系佢太太嘅系新闻主任嚟嘅。代表佢太太接受传媒访问吓， 咁我希望佢哋两位嗰啲口水可唔可以收翻咧？系咯，系咁多嘢啦，唔该 晒。好啊，我哋代理问下佢啦，因为究竟佢依家个假期有薪定无薪，其实我都想知道。好啦，听另一位 记者咧就问阿陈茂波咧系应该点样挽回市民嘅信心咧？佢太太就答佢话啊。你哋唔好渲染就已经好够啦，咁样嘅，你知道佢哋嘅啊嗰啲态度啦， 即系用一个好抗拒式，觉得系记者系无事生非，系咪咁解咧？其实记者系代表市民啫，即系其实系。好啦，到张生电话啦，听下张生电话啦。早晨，张生。 张生你好。 早晨，两位主持。 你好。 我想问大家，身为一个领导人，上任几耐咧？咁快就请假去泰国萨马树啊？吓、啊、你吓、啊、陈茂波，你有咁多都未正式办公，一万蚊差唔多一万蚊日。 系， 我哋又送个女而家国民教育。 冇啊，冇去到啊，而家冇去到啊， 佢仲喺香港。 吓、 啊，佢仲喺香港应该。 咁仲喺香港？ 因为佢冇上到飞机啊，个老婆上咗飞机，佢又放咗假，但系佢去边度冇交代。 佢放飞机啊，佢吓。 哦，佢报纸咁多卖咗，佢话送个女上飞机咁高调， 佢就佢同公众讲吓，佢就话佢去送个女开学，但喺机场俾记者截到佢个老婆入咗闸，佢本人就未入闸。 喂，我而家你哋先知道，哇！咁我哋咁啊，仲唔透明都几日咯？ 嗯，系啊。 系咪？我想问啦，你咁快咁多嘢都未搞得清楚，仲话我全心全力，咁你全心全力应该要解决啲问题啦。嗱，我觉得话越来越呢嗰啲凉粉咧，应该清楚中间嗰啲咧，应该睇清楚佢嘅面目。 系 嗱，同时翻嚟啊，你我都成日都讲啦，你陈茂波唔辞职，梁振英一样揽住死嘅啫，真噶好多 系咯。所以较早前佢咪讲啦，话如果佢真系想帮阿 C Y 嘅咧，佢走啦，真系吓。如果唔系咧，就两个一齐走噶啦，系嘛？ 收声当帮忙啊嘛。 咁同时翻嚟，我仲想讲一样嘢，就公民教育。 嗯， 系。 我想问啊，刘晓波啊， 是 全世界我哋中国人嘅光荣嚟噶。 嗯， 你知唔知啊？喺一个和平奖啊，唔系咁容易得到嘅。 系诺贝尔和平奖。 点解？我哋嘅千几万噶， 嗯， 都唔俾佢攞奖啊！呢个系我哋 钱系次要，嗰个荣耀 系 更加重要吓。 但系喺中国喺北京政府嘅态度上嚟讲咧，觉得系外国系刻意地咧尴尬中国北京政府嘅，所以呢个另一个角度睇问题，就好似阿陈茂波太太睇记者问题一样，即系无事生非咁解咯。其实系 乜嘢咧？你搞出嚟噶？ 系啊，好啦，唔该晒张生先，因为仲有位徐先生要计等住讲啊。早晨，徐生。 早晨， 徐生你好。 早晨，你哋好。 你好。 我唔知你哋个个应该知道解放军部队应该有支二炮部队嘅， 嗯， 系嘛， 系 好犀利嘅二炮部队，系核子弹头威胁外国噶嘛， 嗯 嗯， 咁你知唔知最近成立咗一支三炮部队咧？ 哦，唔识喎，呢个就真系 唔识。嗱，阿马鼎盛先识啊， 唔使马鼎盛，其实个个都知嘅。 系 最近呢、這个。阿梁书记喺香港组嗰支三炮部队， 哦，即系大炮，即系大炮的意思 啊！三炮部队佢系 佢本身係光棍司令啦，但係佢而家組嘅三炮部隊咧，佢自任為政委兼及總司令。 哦，咁樣。 啊，一炮部隊就是林鄭，是負責禮炮嘅。禮炮即係係咁以講啲説話，虛與蛇位啊，風風光光求其應付咗就算㗎啦，都冇乜真嘢講。 二炮呢？ 二炮部隊就叫吳克。 吳克健。 吳克呢就慘啦。佢係主持呢係嗰啲生化武器嘅。專係毒害嗰啲細佬哥嘅。 咁、哦、可怕。 係呀，佢呢個最可怕。最可愛嗰個係三炮部隊啊，陳波。 陳波。 陳波係最好㗎啦。 波叔。 嗯、所以我哋唔好劝佢走啊！陈波嗰支炮，佢管嗰支叫自毁炮。 哦， 自毁噶，佢 打自己嘅， 打咗入去，一个唔觉意打入行政会议嗰度，一蹦起上嚟咧，咁啊，光棍司令啊，真系光棍司令，重新再组班，咁就唔使危害香港社会。 咁啊，唔使重新再组班，佢自己唔做咪得咯？由梁振英开始唔做得噶啦。 唔好劝佢走啊！佢呢、這个。佢系怀住分分钟殉国，即系诶报答全港市民嘅。 咁一定要风光大壮至得啦，咁就好啦。多谢徐先生，多谢徐先生嘅怪论啦，几幽默，因为我哋听众啫吓。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至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嘅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点19分，黄伟文，你寻日做咗啲嘅系人肉搜查嘛？ 系系啦，因为我寻日同啲即系传媒朋友倾开偈，咁突然间佢话：咦？ 嗰、那个咩张涛先生系嘛？ 系啦，咁佢就喂喂商台嘅互动总经理就讲话，即系琴日其实用另一套个佢梯度，因为佢离开咗噶啦。 无线电乜乜会咁样啲啊？ 咁佢就话呢个 主啲领导啦 吓。咁啊，数码系佢呢个经济报刊登嘅一个咁啊，大好似议论稿咁样啦，就系讲呢个其实咧，即系 DBC。不死于政治，亦不死于财政，就系、是、死于咩咧？科技未成熟。咁今日咧大公布再跟住啦，或者开始原来有个即系有呢个部署嘅，每一篇稿都吓、啊、就系话数码广播未成气候咁啊， 未成气候。 嗯，即系我意思，即系佢意思好简单讲啦，就是、hidden verse 就系话咧 ，DBC 死得其所啦，因为如果都未成气候。系咪？即系菊花都未应该开花嘅，依家只不过系啊农历七月啫嘛。咁你依家种菊花，肯定未开花啦，即系咁解。时间唔啱啊 ，timing 早咗。 咁系咪闹紧呢个系商务同埋经济发展局长啊？吓冇料到咧。 嗱， 如果唔成熟未成气候，点解要发牌俾人做啊？ 嗱，咁啊苏锦梁梗系话唔关 多农啱啊。 系啦，冇错啦。大家想咁讲啫。所有嘅依家口径，你见到阿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咧，所有问题咧。都是上任政府遺留嘅，即系嘅所謂嘅問題嚟嘅， 咁又係 包括國民教育啦， 國民教育關佢咩事？係 啦， 宣公嘅 宣公個時代啊嘛，特登加到德育兩個時， 啲奶粉冇呢個係一個係咩 鈣質、 鈣素嘅 鈣質，唔夠鈣質係嘛？ 碘質啊，碘啊啲碘， 拗電拗電拗電 又係周一鵝嘅事， 係啦冇錯。嗱，即係簡單啲講咧，其實曾蔭權政府咧發咗個18条頻道嘅數碼牌咧，我本人即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咧，我自己係拍掌嘅， 係 啦冇錯啦，依個已經凍結咗20年。 吓、 嗯 啊、20年，因为香港冇与时同进度，仍然都系得几个电台，几个电视台。 你中意讲旧事嘅， 系啊， 大班啊讲佢啲简白咩咩咩什么嗰啲土瓜环嗰啲诶 板 间 房，系啦、啊 啊、等我嚟讲下咧就系旧事。当年咧就有一个叫做系大法官叫 Justice Power， 系 咁政府委任佢咧研究香港嗰个系电视同埋电台嗰个服务系可以点样嚟一个新嘅改变。 系 当时候结论就话我哋香港系应该有收费电视， 系 第二我哋应该有好多唔同嘅分区嘅系广播电台， 系 叫 District Radio， 系 但系第二嗰样咧系冇做到嘅， 系嗱、啊，因为咧其实嗱，其实过去二十年咧系冇喐过啲牌照嘅，即系用系咁少，即系个咁先进嘅国际城市，系咁少电视、咁少电台，好罕有嘅。大家比较一下世界各地或者东南亚各地方，如果中意比较台湾同我哋比较，系更容易比较到嘅。你睇到就话牌照已经冻结二十年，一个冰封咗嘅传媒嘅处境嚟嘅。曾荫权咧有两件事。佢系想做，甚至做咗嘅，应该系一个就系开放呢个免费电视台，发多三个牌照；一个就系推广呢个数码广播。数码广播其实点解气候未成呢？嗱，成篇稿你睇唔到个原因嘅，其实即系简单地讲咧，就系话数码广播由于依家咧啲好多听众咧都冇数码收音机。因此咧，你就要呢、這个啊，即系要买一个数码收音机先听到数码广播，因此叫未成熟。喂，咩叫鸡先，咩叫蛋先啫嘛？呢、這个就，如果你喺有心去推数码广播，嗱、啊、呢、這个就话政策性嘅话，而增加咗多嘅不同嘅媒介声音，而能够令到保障到香港嘅新闻自由同言论自由，呢、這个咪叫做成熟咯？因为推嘅时候个过程就系咁，即系高清电视嚟啫嘛。你唔可以话香港冇高清电视机，所以变咗我哋唔可以推高清电视呢种科技啊嘛。 嗱，佢指出咗有其中一个咧系较关键嘅原因，未能够系话所谓啊符合佢嘅标题叫未成气候咧，就系、是、发射站嘅发射功率不足。 嗱、啊，呢、這个又系真系 系咯， 真系就瞒骗大众嘅。 呢、這个咧就要去问政府， 系啦， 点解？然后咧，唔该呢位啊大公报嘅编辑问阿爷，问下隔篱， 点 解我哋嘅信号唔可以咧系跨越呢个系我哋嘅嗰种叫做 spill over？ 点解唔可以越过去进入中国大陆啫嘛？ 唔系呢个就系香港官员嗰种投鼠忌器嗱。我话嗰种我哋成日行山人就明嘅，你去到鹿颈啊嗰一带咧，学斗嗰一带咧，你个电话会跳出去。中移动噶，系 roaming 噶，变咗系即系变咗 漫游， 系漫游噶。咁、啊、但系 香港嘅系境域咧，你居然要俾越境嘅系 系啦， 嗰啲系 因为一定会有境嘅，一定会过界，因为电波系空气嚟嘅，佢、啊、唔会喺个罗湖有个关咁咧，啲电波未申请唔入得去。嗱，互相有个侵扰系有嘅，住元朗啊，住上水啲朋友你知噶，你收睇到所有国内电视台 嘅 可以。 当你咧去到呢个大埔吐露港公路嘅时候咧，经已有无数咁多内地嘅 FM 嘅电台咧，系经已系会接收得到。 所以大家 咧，喂，节目唔错添噶， 好普通嘅啫嘛。但系问题系香港官员咧真系投鼠忌器，佢觉得香港嘅媒体咧，如果跨境去到国内，会导致到国内嘅官员不满，所以佢刻意地用行政方法调低咗个发射功率啊嘛。呢、這个唔系因为科技嘅问题啊，系行政嘅问题嚟噶嘛。即系个冷气机有十度，你就唔开十，你开二度，开三度，咁你话唔够冷，唔够冻，你咪开冻啲咯。但系开冻啲，你又惊冻亲隔篱间房。咁呢个问题就系咁啫嘛，所以我觉得成件事件咧系政治因素，嗱系一个考虑，系一个行政判断、 啊。有时候咧，我哋真系觉得啲系唔都啲系学大学嘅学院咧都唔知点谂嘅。嗰日我哋又批评咧阿梁丽娟咧，咁我就话啊，阿苏若基应该睇睇，喂，原来苏若基都系咁样睇法噶。阿阿苏教授咁样讲，佢话，唉，唔好有过高嘅期望。咁佢就话咧，传到个 AM 同埋 FM 广播啊、网站啊、报纸啊、电视等咧，林林总样媒体竞争相当激烈啦。然后佢就话咧，数码广播嘅覆盖率咧只有70%多，又要买呢个几百蚊一部嘅收音机先听到。然后佢话，除咗音效好啲，睇唔到任何原因要收听。喂，有冇搞错啊？ 嗱，呢啲学者 教授。我就系乜嘢学位都冇嘅，喂，我哋系制造一个内容啊嘛，大佬啊， 唔系佢个论据好奇怪啊，苏若基，嗱，苏若基咧成世咧就可能咧即系佢做过好短时间嘅温哥华明报啊，跟住已经翻去学院里边咧就成世匿埋一个受保护嘅地方，所以话竞争激烈，竞争激烈系唔关新闻自由事嘅，系商户本身咧自己去竞争激烈佢，我哋希望嘅竞争越激烈，就好似越多不同嘅报纸，我都话咯，新闻自由。 新聞的持平就是在于不同的板块组织成为一个整体新聞自由嘛、嗯。你越多媒介是越好的。 那我们要多谢大公报访问这些这样的教授告诉我们知。他说啊，除了 DBC 就是本港还有哪几个电台有数码广播呢，这样的。一般市民呢都可能讲不出来。再者他认为港台啊、凤凰啊、新城的数码广播呢均没有任何特色。喂大佬，人都未做。一棍就剥落去。啊、 所以话呢啲嘢真係咩鬼啱出嚟学者。 跟住佢就话呢市民为何要选择收听系值得研究嘅课题。系囉，就值得你研究囉。认识多啲咩叫数码广播先啦。 呢啲就好危险㗎，阿林彪话。佢哋最大嘅问题在于咩呢，佢入咗个大学里面，喺象牙塔里面，生活受到咗保障。即係好讲得刻薄啲，都係学棍文踎嚟嘅。呢班人呢佢完全唔理个世界。但世界嘅竞争第一，你唔需要理会佢。只要有不断嘅免费报纸出，有收费嘅报纸出，你唔需要攞个论据就话既然市面有免费报纸，点解我要俾钱买收费报纸。你唔好理市场是点，市场会决定晒佢个布局噶啦。有免费电视，有收费电视；有免费报纸，有收费报纸。嗱，个好处就系 共存噶嘛。 啊，佢哋就好处就 我又多谢大公报咧，又系讲出有个有另外一个少少嘅系一个段落就讲啦。欧洲经验最成熟，比利时发展嚟，不过你咪要学人哋啦嘛吓。 咪简单啲一句啦，即係当年香港只有黑白电视嘅时候，黑白广播我哋知啊，你经历咗呢个时代啦，林毓华系咪？咁、但係突然间佢要彩色广播啦，咁好多市民都未有彩色电视机㗎，你记唔记得？当时黑白电视机，咁慢慢咪要买彩色电视机囉、但如果你话喂，由于市民冇呢个彩色电视机，香港就唔需要推行呢个彩色电视广播、喂，一个逻辑上系咪一个好落后莫名其妙㗎啦，呢啲只有呢喺铁饭碗生活唔需要受到任何危险之下呢个学者理论嚟㗎。但大公报呢、就 当年呢，如果我哋香港市民好似呢位教授咁讲就弊家伙啦。彩色电视机啊又要人1000几百蚊去买嘅。啊只系咧颜色多啲啫嘛，吓、有咩理由要去收睇咧？ 系啦，有乜必要咧？ 啊， 新闻自由有乜关咧？ 如果香港企业家都好似啲大学教授咁谂咧，玩完啦。 喂，其实因为佢哋本身个收入系好固定嘅。職業風險是沒有的，同埋佢沒有去競爭的，你知大學裏面是最封閉的地方嚟嘅，即係唔需要同外界世界接觸的可以，因為佢哋嘅職業保障好受安全感嘅。咁變咗佢唔明白一樣嘢就係話，你唔好理，嗱依家新晚報佢就要出啦。 諗諗下，我哋有啲行家咧就覺得咧做做下嘢就不如咧入去大學咧讀下做研究攞個碩士。嘥气，跟啲咁嘅教授真系玩完啦！ 嗱，我哋不如开放电话咧，俾各位听众啦。DBC 认为咧，究竟数码广播喺香港有冇需要啦？1872111 1872111，因为你用紧一个数码收音机，用紧200蚊嚟买个收音机，而听到我哋广播，系咪多咗选择咧？你会唔会觉得已经有 FM 啦，有港台，有商台，有新城，仲使乜搞咁多数码，嘥我哋啲钱？系咪咁谂咧？嗱，1872111。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咁港股开市冇耐。恒生指数是高开170点，报20251点，国企指数就高开92点，做紧9907点。两名男子涉嫌在去年村代表选举中违反选举舞弊条例，经深圳湾口岸由内地返港的时候被警方拘捕。前年的7月，一名51岁本港男子在深圳被人泼腐蚀性液体，之后返港就医同报警。警方在调查这一宗伤人案时揭发涉及选举舞弊。新界北总区反黑组调查后怀疑案件同去年村代表选举有关，锁定了两名涉案男子，分别44和36岁，趁他们由内地返港的时候拘捕。今日会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分别被控两项的罪名。在内地涉及开枪打劫和杀警的疑犯周克华已经被击毙。内地传媒报道，42岁的周克华早上6点几在重庆沙区被重庆军警当场击毙。 过去的八年，内地多个省市有九个人怀疑被周克华击毙，各省市发出悬红通缉佢。咁上个星期五，公安指周克华在重庆沙坪坝银行门外开枪行劫，一名女子死亡，两名大批公安同解放军连日在歌乐山一带搜捕周克华，最后在重庆沙区同家桥一间皮鞋厂里边将佢击毙。日本传媒报道，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计划今年秋季中共十八大举行的前后撤换现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日本政府正物色接任人选，消息说很可能会由来自外务省的官员出任。而大气船启德正是逼近台湾，预料以每小时的15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台湾气象局下午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晚至后日台风最接近台湾。如果移动路径不变，气象局最快明日会发出陆上的台风警报。南韩一名的歌手和一班大学生以接力方式游水到和日本有主权争议的独岛宣示主权。南韩歌手金长芬率领来自韩国体育大学游泳队的40名学生出发游到独岛，他们出发前先唱国歌，由第一棒的成员开始跳落水，由东部海港惠真郡出发，展开220公里的接力泳，预计需要55小时才完成接力，在明日的光复节会登上独岛宣示主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天气是酷热，随后一两日有狂风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5%。 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早上的9:33，这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㗎吓。好，望返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去到演艺学院，短返少少咁啦。另外东区走廊落返中环啊和富中心嗰边㗎吓。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㗎。而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咪九龙区方面啦，咪公主道过海龙尾培正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去到碧街咁远啦。东隧过返香港收费广场继续车多，新界区西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分钟暂时回复返正常㗎啦。係啦，数码制式广播係咪未成气候就唔知啦，但係咁啊，我哋嗰啲数码发射功率呢就俾人黏住啦，冇辦法啦，即係上面唔开大呢个水喉，下面啲水梗係细啦，係咪？不过咁啊，有咁多位高素质嘅高质素嘅听众支持住我哋 DBC， 梗係撑下去啦，係咪？呢啲咪无形嘅水喉推动嘅动力啦，我哋继续向前加，放心啊。好，大家盯住啦。好啦好啦，揸车各位又点呢？继续要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日，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点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嚟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嘅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昼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我哋信市民嘅力量系会斗到最后一分钟嘅， 一定支持到你最后一分钟一秒钟，我都希望你唔好真系执咗佢。 我自己本身系大陆移民嚟香港嘅，第一次听香港嘅声音，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真实、好真嘅 true man 咯，讲啲真说话。 大伯唔紧要，我哋继续撑落去。 好多谢你啊！ 一生一个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为支援香港出口商，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豁免保单年费一年，免费提供三个买家的信用评估，若资料齐全，三日内完成审批100万元或以下信用限额的申请，承保港商控股50%以上的海外子公司的接单，同埋为中小企提供特别保单优惠。查询请电2732-9988。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能源科技与环境， 卵子质素。不少品种的蜘蛛一直都有雌性在交配之后吃了雄性交配对象的习惯，但是科学家一直都不明白为什么蜘蛛会吃了同类还要是同自己交配的雄性。科学家最近发现，雌性蜘蛛的行为很可能和提高所生下来的蜘蛛卵质素有关。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雌性蜘蛛吃了雄性蜘蛛和雄性蜘蛛的卖相或者是体型是无关的，反而和雌性所生的卵子质素有关。雌性蜘蛛吃了雄性蜘蛛之后，所生下来的蜘蛛卵是比其他没有吃了雄性蜘蛛的来得厚，换言之会得到比较好的保护。这个研究将会解释部分昆虫会吃了同类的原因。 B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黄伟文、林毓华。 9:39，我哋网上咧就有个梁艾荣咧就系、是、报料，就系、是、16分钟前留言咧就话荃湾线嘅金钟站咧8:30左右咧就系、是、信号故障嘅。当然啦，我哋求证呢个港铁嘅时候咧，到而家都未能够系证实或者否认。喂，一粒钟啊，大佬！ 港铁 有多啦， 港铁目前都知道问题几多喎？呢、啊、间公司咧，我好奇怪，其实政府系大股东嚟嘅，77% 嘅，但系间公司完全好似冇服务乘客嘅意图。 我相信喺地铁站嘅可能有人听到嘅，就系有啲广播就话，请各位系乘客咧体谅咯，就 系咪啊？但系翻工时间点体谅啊？人口越堆越多，即系个服务个本性唔够强啊！我觉得。 好啦，讲返我哋 DBC 啊，真係啦。呢、這个寻日呢係一个李先知明报嘅专栏。 係。 就真係水准非常之低啦。不过呢我哋都俾人闹呢，就话点解睇漏咗，真係。即係呢个系李先知呢弊就咁。你写一个系话李超人同系特首呢、這个梁振英点样系妥协啊，点样和解啊，点样呢系话唔会踩低呢个楼价嗰啲，咁有得佢啦。咁讲到就话点解超人呢唔出手帮呢个系DBC， 甚至讲到小超人点解唔去帮呢个系DBC。 点解呢吓？ 呢个常识有问题。咩叫做广播条例，有啲叫做不合适人士啊。当你拥有一个嘅电台或者电视台或者系报章，你就不能够同时拥有另外一个媒体，就咁简单啦。除非又好似呢个梁振英咁样咧，就系、是。 啊，搭层叠屋咧就叫做咩代理人啊，有乜有物啊 嘅公司， 除非系咁样啦。 因为超人咧，即系李嘉诚咧，本身佢属下嘅长和系嘅和王咧，就 新 咗新城电台20年噶啦， 亦都会有一个数码嘅频道要营运噶嘛。 系啦，佢已经申请咗数码个牌照噶，佢有三个频道咧，就即将噶，因为佢哋好中，佢哋好叻噶，佢哋一定要等呢个咧，即系 DBC 推行咗就普及咗啦，佢哋先开始推行工作。咁咪事半功倍 囉，所以大班呢个俾人批评话管理不善囉，经营不善囉，就係、是、咁。 因为你唔等人哋做推行先，先自己做，自己做烂头卒咁辛苦开披荆斩棘。咁另一方面呢，李泽楷有个 Now 电视收费电视嘅、哎、已经有喺度㗎啦。 仲呢间接呢拥有呢个信报呢个50%嘅股权係咪， 咁所以变咗呢，佢两位都系唔適宜碰目前 DBC 香港数码呢盘生意嘅，投唔投资一件事，系喺法例上面佢哋唔容许咁做嘅。 点解我哋啲前辈嗰啲评论嘅，同埋我啲大学入面啲教授， 咁啊，即系大制 水准咁嘅，真系。 香港咧，嗱、啊，香港呢个新闻嘅可怕就在于呢度啦。其实慢慢剥落紧，就在于一个最简单嘅常识，多一份声音。多新闻自由多一份保障，就系、是、咁简单啫，唔需要刻意复杂佢啊，唔需要攞咩博士学位啊。 以后咧，我都系觉得大家应该睇到啲大公报同文汇报。我再读一段大公报嘅系关于数码广播嘅系报道俾大家知。佢话数码声音广播系香港近年嚟嘅新兴字眼，不过喺外国已经唔系新鲜嘅事物啦。欧洲同埋澳洲政府咧支持数码广播发展多年，瑞士、丹麦数码广播咧已经有好高嘅覆盖率啦。德国有专门嘅运动频道，喺亚洲，新加坡同埋韩国嘅数码广播咧发展亦不遗余力。 哇！呢个大公报嚟噶， 大公报嚟噶， 即系打咗红旗反红旗。嗱，佢表面上打击我哋，实际又唔系， 佢 背后支背后支持紧我哋 嘅、 啊。 佢又解释俾我哋知，佢话。至于数码收音机，外国生产的收音机功能多样化，深受听众的欢迎，部分更会配合彩色的屏幕、网络收音机等。相反，香港的数码收音机现时只有显示每秒一张的彩色低解像插图。 嗱、啊，即系 最拉尾一句可圈可点啊！ 就是、政 呢个政府政策嚟噶嘛？ 系啦，呢、這个就问翻阿苏锦良啦。 系咯， 呢、這个即系咩都唔识嗰啲啊，没用的人，没用啲人嘅问责局长苏锦良局长啦，就问呢、這个政策上点解我哋仲要咁保守、咁受多限制、咁惊开放嘅电波、咁惊开放资讯流通啦？ 嗱、 啊， 乜、 這、 嘢、 個、 都惊落后新加坡啊！你新加坡咧，1999年已经有数码频道广播啦。佢话而家覆盖率系达到99%，提供20条频道，当中包括7条收费频道。 系啦，嗱个问题就喺呢度咯。阿林旭华，你听下纽约有位听众阿徐生咧，讲下纽约嘅数码广播的经验，俾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徐生早晨， 你好。 你好啊，黄伟文同埋阿林伯。 哦，你系夜晚嚟噶，你唔系早晨。我哋系早晨，你系夜晚，你啱相反。我 调转 吓，12个钟 晚安啦吓， 系啊。 徐生同我哋分享 吓，咁。我哋纽约咧，亦或者应该话全美国咧，个数码广播系分声音同埋电视啊。 系。 咁声音广播咧，就系、是、用咗 FM 本身附属频道啦。 系。 喺电咁一般收音机，大家仲用翻传统嗰个台啦。 嗯。 咁如果系用一种叫做 HDFM 收音机咧，就可以收埋另外嗰两。每个频率就另外两条数码频道啊， 系系。 不过我就想讲咧，就系电视广播啦，因为其实喺美国呢度咧，就2009年咧就全部转晒，不过喺之前咧就有2年时间咧，就美联邦政府咧系每个家庭咧就俾每一部接收器咧。40蚊津贴， 40蚊津贴美金啊， 系啦。咁等到我哋咧就可以用平1/3嘅价钱咧，就买一个接收器。咁样咧就可以继续使用现有电视机，直至到咧时候到再买一部新嘅。 系。 同埋咧，同埋我想对呢啲本港一啲传媒咧。嗰種對數碼廣播嗰種講法咧，我覺得係唔公 平嘅，系好偏颇嘅， 系明白嘅呢、這个。 我哋又系用嗰四个字咧，叫不尽不实啦。 系啦，好啦，多谢徐生，徐生嘅接收麻麻地，听得好辛苦。多谢徐生先，就简单啲讲，美国政府咧系鼓励呢个咧所谓科技通讯咧嘅鼓励咧，就系话佢用津贴方法，希望尽量推行。 同埋咧，有个情况就唔同咧，不过或者同香港都系相同嘅，就系咧系有一个时限咧，有个死期，就会将个模拟嘅电视广播系终止。 系冇错。 咁但系佢又担心呢啲家庭咧系个入息唔高嘅时候咧，佢冇能力去买个解码器， 所以佢资助 吓资助。咁同埋你都曾经将嗰个死期向后延长咗 嘅，但系起码个态度好清晰嘅，就系话咧将个科技跨进步嗱，市民俾唔到嘅，佢仲用公帑，希望系资助呢样嘢推步，但系方向上希望 大家一齐升呢， 系啦，升咧冇错，大家升咧就唔系香港要打压升咧，就话觉得唔适合，学者话唔适合，传媒觉得冷言冷语，喂，成个态度上系落后啊，对新闻自由、对言论自由个打击侵蚀嚟嘅，因为多一份声音，多一份报纸，多一份杂志，都系好事嚟嘅，只要多选择，选择嘅权留翻俾市民啊嘛。 嗰啲教授咧就应该记得一样说话，好简单，不停咁样讲 ，content is king。最紧系内容啊嘛，然后做一路讲紧咩叫咩 convergence 啊嘛，讲好多咧叫做系吓嗰啲汇聚啊嘛， 吓 大佬我冇学位噶，沙子都冇噶，我碌泥沙噶咋，我都识你唔识咩？ 系啦，个理念要好清晰，清晰就系首先你要支持新闻自由，支持言论自由，然后多一个选择俾听众、俾读者、俾市民，呢、這个就系应有个责任嚟噶嘛？点解讲埋啲无无谓谓说话？好啦，听听众电话好过啦。其实啊，黎失求诸嘢啊，王小姐你好， 早晨啊， 早晨，早晨， 黄生， 系你好。 教授咧，一般都系俾个理论嘅啫 ，theory。咁通常咧都系由学生去实践。然后科学验证去发扬光大，青出于蓝嘅。 系啦，我就实践啲人啦，我哋。 系啦，呢个先至实践，先至系真理。 系。 咁一个做咸脆花生嘅生意做咗三个月，佢都唔会好轻易地决定，喂，究竟我应唔应该继续呢？咁而家呢个系一个六亿嘅好大嘅 project，做得三个月，你就话佢有问题。咁我相信呢、這个经济嗰个苏锦良咧，佢其实佢嗰个商业知识咧，其实低于一个卖菜嘅阿婶啦，吓咁你想象经过四年先攞到个牌，而你班股东做得三个月，你就话你个资金都未完全到位， 啊、 你就话佢唔妥。 咁所以咪就呢个系非商业嘅理由啦，就一定系 呢个绝对系另外一种别有用心嘅考虑嚟嘅，政治考虑 好清楚嘅呢、這个就 好清晰。咁另外咧，我就想讲咧，有几万市民系会支持，甚至打电话email 俾你，我哋系愿意捐献啊，或者俾月费啊。咁你个政府可唔可以唔理会我哋呢啲市民嘅声音呢？如果系一个冇市场嘅电台，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嘢呢？嗱、，OK， 呢个商业嗰、那个嗰、那个电视条例呢，每日我哋系咪要照顾一班读书嘅小朋友，而有个时段一定要有个儿童节目俾佢噶？ 要睇翻我哋牌照先得。呢、這个唔敢答你。 即系我讲一个公共事业系咪要咁样？ 公共广播服务系。 广播事业系啦，所有嘅嘢。咁点解你唔照顾我哋呢一班系有兴趣听 DBC 嘅市民呢？你突然间就 cut 咗佢，然后用一个极之荒谬嘅理由系个商业，嗰、那个完全系不是一个理由嚟嘅。咁我就想同另外即系 ，OK 呢个黄楚标佢无赖嘅态度你可以理解，咁但系另外嗰两位李先生嘅股东，我真系想奉劝佢一句，中国人甚至我嘅上一代以及好多中国人嘅上一代， 佢系我哋香港望族嚟嘅，跟住做埋啲咁嘅嘢真系 系啦，更加 bulletproof 嘅，更加良好声誉嘅 family， 一招到一个。极权嘅政权杀到埋嚟咧，你系会知道系咩味道吓？咁、我哋读历史啊，我哋睇呢个事实啦、俄国希特拉、毛泽东啊，我哋唔可以罔顾事实嘅。而家做呢一个决定咧，其实系一个极之无良嘅决定。而嗰个政府咧，其实就系帮凶吓。 即系我要讲嘅就系咁多。 好，多谢你。 成日都希望香港市民应该站出嚟，即系维护呢个公义咯。 多谢黄小姐嘅支持。 好啦，我哋听一位海外听众嘅电话，多伦多嘅吴先生，吴生你好， 吴生， 系你好， 你好， 系阿黄师傅，阿林伯， 你好， 系，我咧系嗰个数码广播去，你头先话要加多啲台啊， 系 几多个台都冇用嘅， 嗯， 因为政府今就唔俾你讲真说话，佢就系想控制言论， 系 就算你搞多100个台啊都冇用啊，你睇下而家 TVB、ATV 系 咩商台、港台。全部都和諧晒嘅。 嗯。 我呢最主要係即係好似等於數碼廣播個死因係呢個咋嘛。 嗯。 就係因為佢成日抨擊政府 鬧 政 府。咁又係嘅，我哋口臭啲，點解日日都數住呢個陳茂波幾時辭職啫？點解問阿CY幾時失蹤啫？真係幾時後讓啊？後讓位出嚟啫？ 但係一個講真話嘅電台咧，因為有個需求啊嘛，市場有咁嘅需求，我哋有咁供應。一旦你話原來唔準講真話，咁、嗯、香港就係即係新聞自由就跌咗落一個黑洞入邊嘅啦。所以變咗咧啊，你講 不嬲都係咁噶啦。好似而家我爸爸媽媽佢都仲係以為民主黨係。争取民主嘛，因为佢成日睇 TVB 嘅新闻、 嗯、 ，ATV 嘅新闻、嗯，所以佢乜都唔知嘅， 系、哦、 就系咁而咁嘅原因啫嘛。 嗱、哦，你对民主都好有意见啊？ 多元化嘅传媒咧，系一个自由社会、一个先进社会必然嘅因素嚟嘅。好啦，多谢多伦多吴先生 謝 謝啊，多谢晒啦，要听阿冯小姐嘅电话啊，冯小姐你好，系咪冯小姐、啊？ 冯小姐到你啦吓。喂，冯小姐，系咪个电话？ 咁啊，陈生先啦，不如陈生，早晨，陈生， 早晨， 陈生你好。 我觉得而家梁振英咧就有三个锦囊嘅，第一锦囊咧就系拆开，诶、哎，所有呢镬嘅政策咧就上手留低嘅， 都系事实系。 第二个锦囊咧拆咧就系就系拖住先， 系啊，拖住先，系、嗯。 第三个锦囊咧再拆咧，差唔多末期嘅时候就话咧，诶、哎，我哋今期都系唔搞噶啦，推到下一届有持续性发展啊嘛。 佢就未必有 前途啦。 好简单啫嘛，嗱，唔使讲得远咧。你讲真，讲近啲啊，我哋八几年尾嘅时候咧开始推行呢个无线电话嘅，嗱，即系呢个。当然呢个都系商业，都系商业机构去推动啦。而家有咁多， 当时候咧，因为香港电话公司咧，作为呢个系市场嘅系主导者咧，佢系以和记嗰个系电信公司接驳落去嗰个系统时候咧，收一个好唔合理嘅价钱啊嘛。后来打官司啊，赢咗啊。 喂，大佬嗰阵时几多钱一分啫？几蚊一分？ 系啊，几蚊啊？ 成几千蚊电话费买部电视机咁噶啦， 十蚊。 嗰部电话几？嗰部电话两三万啊，万啊，大佬。 两万 啊！我第一部机系两万几蚊， 两万八千几啊！ 大水壶嚟噶。 攞部龟仔过嚟加拿大，我嗰阵上台要俾部机器，部机两万几蚊啊！上台仲要排半年啊，系咪？咁你睇翻就系其实整体成个政策都有个叫做渐进期噶嘛，而家你同我讲喂 DBC 冇渐进期噶，一出世就要行会走噶啦，喂边个搞生意得啊？和记都蚀咗好耐啊 ，Waterfall 啊先买得到咁嘅价钱啫，你橙嗰啲边有得咁样讲噶？即系打横嚟嘅系咪先？ 咪同埋做传媒咧，三个月咧就太早去判断啦，我觉得。 就你讲嗰啲明报咩李柏通嗰啲真系低能嘅，我呢问嚟咋？讲真，我真系讲真，喂系人都知道嗰阵时旧年都爆过单嘢，就系、是、曾经。讲过你就街可唔可以做到信报个个持有人呢、啊、因为佢有多重身份。喂，嗰啲我做 后嚟都要做一个防火墙啦，吓吓隔开咗啦。 新闻佢唔记得新闻，睇新闻嗰啲记得新闻啦、啊，有冇咁渣啊？ 系即系常识都 评论咁有专业噶，大佬呢啲真系唔该你收工啦。唉，真系明报而家唔睇噶啦，讲真，同民主党一样都系假嘅。OK， 系多谢你， 多谢陈。 我哋知道咧，喺温哥华有位正正嘅听众听完啦，刚才阿陈生讲好高兴，真系。 希望群众咧，竟然俾啲所谓嘅吓专业嘅新闻工作者，竟然仲系更理解实际嘅生活。所以我有时觉得奇怪，我哋个行业系咪已经开始咧，即系沦陷紧啦？其实阿林旭话， 系，但系我当然我知道呢个李伯科、李伯咩啊？ 你先知， 啊，你先知，唔系李伯科。搞咗定系报纸，一定系一个集体嘅系笔名嚟嘅。咁但系问题，喂，有啲 QC 先得噶，有啲咁嘅品质嘅检控先得噶，搞错晒啲观点或者咁样嘅嘢，唔见得报噶嘛，真系。 佢哋QC 嗰、那个做 QC 嗰啲人都要被 QC，、啊、所以变咗佢唔够 QC 程序唔够。好啦，听下你 喺外国呢啲系报章同埋杂志咧，系有一个系专嘅资料搜集咧，要去核對嗰啲準唔準確先可以見報㗎。 係佢哋呢啲一觸襟見肘，啲人根本程度唔夠，工資低，自尊高，冇才幹，得尊嚴。咁咪邊度做得到呢啲你所講嗰啲 double checking 啊。 唉，好 聽聽重點啊，好過啦，馮小姐。 馮小姐你好。 冤高冇才 咦，冯小姐系咪个电话都系接唔到系嘛？ 呢、這个都好似系地铁的广播嚟嘅，系吓，唔紧要啦，听另一位阿陈小姐嘅电话啦，陈小姐， 陈小姐，诶、欸，都系咪我哋呢个 panel 有啲问题咧吓？嗯， 陈小姐嘅电话仲未接通， 陈小姐， 咁啊，冯小， 系你系陈小姐定系冯小姐？ 我陈小姐， 啊，陈小姐好啊，你讲啊。 诶、哎，阿、啊、黄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 林伯你好， 嗯、你好， 系系啊，你关于个数码电台嗰度咧，你话收音机嗰度咧，其实我觉得好值得买啫。我初我即系你哋未试播嗰阵时候，我已经听到，哇，做乜咁戆居，要买个收音机啊，咁怪， 系啊，系 系， 咁样就心谂，诶、哎，听嗰啲垃圾台听住先啦，都求其啦， 系系， 咁啊，听落之后你嘅试播咧，确实好听， 好听、啊， 咁啊，俾阿海琪算啦算啦， 系， 横掂我有 I 听嘅，其实 系系系， 咁、我都诶。哎点知啊，好豪气咁买咗两部机啦，嚟听。我又觉得系值嘅。你再谂翻回想下、你以前买个收音机听都要摆嘅嚿钱先有得听啦、啊。你而家再买咗嚟听，唔差啫。嗱，呢样有 FM， 有其他听，有咩问题呢？冇问题噶。直到今时今日，我阿妈话：，喂，佢哋停播，我哋个收音机话冇用。咁我话。 仲有其他嘅，即使我哋真系911咧系停播都好咧，仲有其他嘅数码频道， 有香港 其他嘅 FM 频道听得噶嘛？ 好听噶，不过就话斋，你开唔 嗱呢个你讲得，我哋唔讲得啊嘛。 新城都未播， 其他嘅垃圾频道啫。 喂啊，陈小姐啊，新城未播嘅数码广播， 仲有优越啊，系 新城 香港电台啊， 新城有三个 channel 都未开始， 我未开始，但系佢哋已经有播噶啦，优越台又播紧，香港电台都不停喺度播紧。 B B C 有 啲 嘢 ，B B C 好噶，呢啲 B B C 好 噶， 好闷咯。但系话真，我如果唔系话真，点会咁初初未播嘅时候都要话？咁戆居啊！拎200几蚊嚟买个收音机，我就唔买啦。但系我听落之后，唔系噶，听咗都非同凡响，点解唔听咧？ 非同凡响，多谢晒陈小姐个煲奖啊！我哋都唔敢，即系唔敢当。其实就， 所以 我 自己惭愧啫。 我自己觉得咧，系俾翻个选择权啲消费者咯。嗱、等于香港依家有好多份免费报纸嘅，每日派紧300万份免费报纸。咁你可以问翻个问题嘅，同样个逻辑就系话，咁点解仲要啊？啲收费报纸都要存在呢6蚊㗎喎。市面上有300份啊免费嘅报纸派緊俾啊全港市民。全港市民得700万人口，阅读人口有500几万。但有300万报章啊就派免费报章派緊。点解仲要有要俾钱6蚊一份嘅所谓嘅收费报纸呢？嗱、你唔好问需要点解，总之有市民肯俾，呢、這个就係投票嚟嘅。用6蚊每日6蚊喺报摊买份报纸走。呢、這个咪就係投票囉，因为一人一票囉。所以我觉得免费嘅 FM 频道 OK， 你话另外买个收音机要听啊呢、這个数码广播都 OK， 所以变咗你话好似琴日啊，即系呢个经济日报啊，张图啊，张图其实就系商台前商台互动嗰位总经理，咁佢今次用个title 咧就系香港无线科技商会主席，咁佢意思就系话喂科技都未成熟，但系咩叫成熟呢？数码广播嘅成熟，数码电视台嘅成熟，或者掉翻转所有嘅所谓 3D 电影嘅成唔成熟，留翻个决定权俾消费者手上面决定啊嘛，系咪咁讲？ 我哋老友记啊，系浸会大学嘅新闻系嘅助理教授杜耀明就咁样讲，佢话咧现时咧推广数码广播最困难嘅就系市民未习惯使用，下一步咧就要让佢哋觉得系生活嘅一部分，过程必须循序渐进。 咪呢个就系个 好似陈小姐咁啊，用咗啦。咪知道 是 正啦、 啊，但第一张一样啫嘛，收费报纸都一样噶、啊。你俾咗6蚊，我发觉原来货不对版，仲衰过免费嗰啲，咁、我咪唔买咯，就系、是、咁简单啫嘛。林毓华，所以唔需要喺政策上边俾，你俾个权俾消费者啊嘛。 陈小姐，你最中意听嘅几个节目系边几个啊？ 上次收咗线， 收咗线啊！ 唉，我哋讲咁长，仲讲咗， 唔好意思，真系唔好意思。 好啦，听日再会啦， 再见， 拜拜。